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03点，跌242点，总成交金额22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93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4蚊，升个四；阿里巴巴100蚊6毫，跌3.3；药明生物76.35毫，冇起跌；美团189.7，冇起跌；盈富基金21.12，跌2.4。恒生中国企业72.36跌8.8，友邦保险82.5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68，瑞士法郎8.029，澳元5.354，加元6.05，新西兰元4.829，欧元7.954。每百日元对港元5.6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9。日经平均指数报26986点，升197点。港金报1599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58美元，卖出170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街对出噶。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喺碧街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就慢车。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处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半山区宝云道11号B 宝云店、元朗朗平村锦平楼、深水埗汇晒三期七座、将军澳翠林村彩林楼、石硖尾白田村青田楼、天水围天晴村晴云楼、马鞍山宏碧一座、将军澳日出康城领都五座左翼及右翼、屯门绍兴苑翼新阁、长沙环幸福村福悦楼、天水围嘉湖山庄景湖居九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三成群嘅黄天怡， 婆仔嚟嘅咧。 祝你生日快乐，天常住， 系好多高点嚟，好孝顺喎、啊、你哋。 见你平时细细矮矮咁样咧，又做嘢又忙碌咧， 生日唔系送生日蛋糕嘅，而家咁多包点，真系好似老人院探阿婆。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嗰啲邪氣蒸曬上嚟。 但我琴日邪氣 有啊， 地下有邪氣， 有一定有山嗰啲。 即係你出活嘅地方就有㗎。 我冇行山啊，我唔敢啦。 總之地下活都污糟嘢咯， 湧上嚟。咁樣嘅，係 啊， 古 靈精怪。 不過所以咧就係你唔好亂咁噏嘢啊。好啦，咁其實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其實都好嘅，因為琴日咧經過有兩位咧好好地咁樣去係啦，即係指點我啦，就話你唔好慳啊。我仲記得走嘅時候，我哋喺停車場撞到阿大佬，大佬就話：你記住翻去開冷氣啊！佢驚個温馨提示啊！你記住翻屋企開冷氣。 臨別嘅時候， 臨走嘅時候講呢句。 你今日阿張偉文話真係離別的叮咛就係你記得開冷氣。 喂，我有一樣 都 想 講過， 都想 有啊！你今日講。 我想提兩位啊，你哋架部車咧，不如唔好閂曬個窗啦，開少少罅喺度。 你講幾時啊？即揸嗰陣。 平時 拍 呢個電台啊。 其实咧呢个系应该咁嘅，因为咧等有少少空气咧，唔会一进入嘅车厢咁焗。不过咧，如果不唔系成日发生嘅，佢落啲无情雨咧，咁你入边就湿晒个车厢。 唔得噶， 你谂清楚啊！因为哇，我今日上你架车咧，我真系争啲晕咁滞啊，系好 嘢。咁我又唔车你啦，你自己搭的士啦。 其实呢我都是冇嘢啦。 是的车厢 在这里嫌我。 因为我哋由八点几回来呢到两点几钟已经是很高温的了。上几日有个新闻就是个爸爸嘛唔记得了个仔摆了个车里面。 好多时都有。 非常的新闻。 这些新闻很多时 六个钟冇够翻。 即是你个车分分钟50到60度的。 七十几度啊。车内都七十几度。 里面有。你可以煎蛋的嘛。 可以。 系啊， 下次煎俾你食好唔好？ 系啊， 我觉得争啲熟咧，有条肠， 即系咩肠啊？ 唔系我袋有条， 系咪？成日都袋埋条肠噶。 嗱，阿李老师， 咩事啊？ 咸强咪应该抄牌先啫。 系啊，我都觉得系，我哋根本冇谂过讲呢啲咁嘅嘢，讲天气热啦，系嘛？ 我个袋有啲嘢做咩啫 ？OK， 好， 你一定系肠啊， 唔继续 讨论。你唔可以袋第二啲嘢嘅。 喂，我想首先咧多谢一啲空气中关心阿 Sarah 嘅朋友， 所以我特别要多谢你嘅。 所以我头先话空中嘅朋友，因为我感觉到嗰种温情、嗰种嘅友爱咧，系空气中传过嚟。咁因为我见到网上好多人咧就问阿 Sarah 点啊，佢有冇饮多啲水啊，好啲味 ？Exactly 就好似邻居啊、朋友咁，所以你都要多谢。 即系呢一样嘢嘅话，所以特别要讲翻出嚟嘅就系话，咁啊，琴日我都觉得至少就系大佬有温馨提示啦，就系呢啲袋住肠咁嗰啲人就话就完全一句说话都冇问候过啦。咁跟住仲有就我哋有好多。嘅听众们嘅话咧，亦都系非常之俾一啲嘅，好嘈、啊。 你唔好俾啲咁嘅声我听好唔好？ 系啊，我好惊听到你啲呼吸声。其实 我唔觉得系衰嘢，但我觉得佢系应该精神有问题咯。系啦， 咁样嘅。喂，不过多谢大家声。 虽然咧阿代抢强咧今日咧即系应该抄牌啦，但系我亦都问候埋佢啦。因为今朝佢都做咗少少嘅医疗嘅检查。 冇错冇错，佢抽血今日。 抽血系啦， 所以其实如果今日佢少呕痘嘅话咧，就即系比平时更加呕痘嘅话咧，系希望大家唔好介意。 哦 okay， 好。 喂，有一样嘢啊，我今朝咧8点钟。八点四个字都去到，哇，好多人排队。 系啊， 个太阳又热，我只响医院门口等等检查。 其实系医院系好多人， 好多人。但系咧，我好快搞掂晒咧，我九。 点解你可以咁多人？点解你可以好快搞掂嘅？ 佢抽血啫嘛， 嘘嘘声啊嘛， 好快噶，好快噶， 个个都系抽血噶， 系 啊，多数啦， 佢一定系咁样嘅，佢帮你分流噶嘛。 但抽血都唔系一个简单过程， 但佢哋好熟手噶， 吉掹吉掹 系啊，十啊有十个八个嗰啲姑娘喺度帮佢 抽 血， 因为我抽过，好快，佢哋好劲。 但系我真系想讲咧，原来我九点未够咁落翻嚟咧，散晒啦啲人，所以咧即系啲公公婆婆唔好咁早去。真系啊！ 因为你反而你仲等得耐添。 系啊，你 咁公公婆婆未必系抽血嘅，好多其他嘢做噶嘛。 即系可以咁样睇住啲时间咯。哇！我见到佢哋坐喺嗰度咧，好辛苦。 你叫人做公公婆婆，其实你都差唔多啦。 系啦，佢都系咁话啦。 你 系 公公婆婆， 有个四眼公，有个四眼公公。 你好似将自己企错出嚟咁样， 我企错。 你好似自己讲到自己 嚟 嘅，你 唔 系 又 公公？ 咪就 系 咯，你走咗去里面嘅位，我哋揾翻你，拣翻你出嚟，我都拣唔到啦。 边个系佢啊？ 你凭咩啊？ 嗰个大肚腩公公咯， 系咯，生得噶啦， 观你佛咁样，阿公公，马公公嚟， 不知所为真系。 酷热天气几好真啊！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二风骚无法无人， 保重身体啊！ 啊，虽然咧我咧有时候笑下你，但系咧我都觉得你几靓仔嘅。喺后面睇咧， 点解你咁假啊？你个人 我未讲完， 你未 讲 完， 我未 讲 完， 你有一忽系靓仔嘅。 喺后面睇咧，系基本上系一个高挑而型仔嘅才俊嘅才俊，系 唔系佢唔系噶，佢唔系噶。佢行路嗰个姿势其实真系阿伯比阿伯更加阿伯。 喺背后睇，而佢唔喐嘅时候咧 ，OK 嘅。 我唔喐嘅话得，佢企喺度咯。 因为美丑呢一样嘢好难攞一个定夺嘅。 真嘅、嗯。 今日咧都有个即系网上嘅新闻啦，咁啊令我谂起好多以前嗰啲旧嘅美丑嘅观念啊。譬如以前咧，我记得最早年咧，当牛仔裤开始兴起烂，要烂先靓咧，我其实都唔知道最初点解有呢个谂法。我記得我啲家姐啊，啲其他人咧係買，因為嗰時冇爛牛仔褲啊，甚至冇咩石磨呢兩個字眼，咩石磨男啊咩，咁佢真係揾石係磨嗰條褲嘅、 嗯， 買，因為嗰時牛仔褲買咧，仲要嗰時厚啲嘅嗰啲褲，可能以前興襟啲啦，所以布好厚嘅，冇乜薄質嘅，全部都厚揼揼。於是我家姐咧要問啲石頭咧磨膝頭哥啊，磨一啲即係總之磨一啲位，令到佢淺藍色咗，甚至磨到少少穿穿地，咁就靚。咁所以啦，阿妈就会觉得喂好地地几十蚊条裤嗰时几十蚊啦，做咩要磨烂佢啊？咁、但系即系大人会明白嘅，系咪先？你有冇经历？ 我仲 记 得嘅就 系 有一个牛仔裤嘅广告嘛，你记唔记得？有一个男仔好靓仔嘅，着住件 T 白 T 恤，跟住一条牛仔裤，一定系靓仔噶啦。跟住佢去到一间洗衣店啊嘛，除咗件衫啊，跟住隔篱啲人望望佢啊嘛，记唔记得呢个广告？ 记得唔记得？ 跟住佢就除埋条裤，摆埋落去嗰个洗衣机嗰度，跟住攞几嚿嗰啲石仔掉埋落去。 但呢个好似系真系有人咁做過，我記得。 我唔知道，但係如果你喺屋企，你千祈唔好咁做。 係啊，整爛部洗衣機啊！ 千祈唔好。 跟住佢就喺度講緊，就係最新出嘅石磨男嘅牛仔褲啊嘛。咁、你話嗰個男仔係咪一定要超級、超級靚仔啊？ 大隻靚仔， 我以細都記得㗎。咁啊，隔離嗰啲阿姐見到佢，哇！咁樣我滴曬汗㗎嘛。 係啦，就係咁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段時間咧，我開始見到有啲人啲車咧。唔係嗰啲令令嘅，而係嗰啲瓦色嗰啲咧，好似阿 Sarah 有一次形容咧，好似燒過咁樣，係啊，俾火燒過咁。咁、我又覺得呢啲靚咩？咁但係開始呢樣嘢咧，就越嚟越多人做咧，我就開始會比較接受啦。即係我未必會去買呢車，但我會覺得 OK 啦，即係有另外一種。你都唔會係， 我都唔會接受。 你知邊只係嘛？ 係我知 瓦色嘅，即係中意瓦色嘅。 係啊，佢哋貼 打唔到 蠟，其實係 貼又有噴又有貼都有噴都有。 哦，搣得㗎。 系啦， 我见嗰、那个系啊，即系好似俾火烧咁，嗰、那个系搣得 贴 纸 嘛，汽 车贴纸 嘛，亦都有喷嘅。咁好啦，亦都系咁美丑啦。咁喺网上咧，有个男仔咧就喺讨论区就话：哎呀，我阿爸阿妈闹我闹到几乎想脱离关系咁 样。点解啊？ 因为咧最近咧佢自己有一层楼，即系呢个男仔一层楼啦。咁阿爸阿妈咧就帮佢俾装修费，可能因为都唔少啦。咁你知装修，即系可能最近都有做少装修都知啦。即系呢样嘢好据闻啊！我好多年前试过。安过嗰啲插苏啲$500 啊， 每个 逐个计啊， 因 为 佢系一公啊嘛，佢嚟嘅话已经要收$700而家， $700我嗰时$500， 一公， 咁你谂下啦，十个嗰度都7000多啦， 系啊， 就 拍 苏 噶， 插苏啫， 少数拍长计噶， 系啊， 最呢啲仲贵过你咧，整一道门啊，你有冇发觉？ 我唔知， 譬如可能你整一道门嘅话，你可能讲紧$10,000。咁但系问题系$10,000 一道 门，你会觉得值啊嘛？ 嗰啲大门好贵噶，神木 啦， 系啊， 仲要等啊， 系啊， 因为物流嘅关系，仲要贵好多啊啲物流。 你安埋个电子锁仲贵。 就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我整一道门系咪？如果我$10,000，你咪会觉得嘅就系 OK 啊。 都抵 啲啊。但正如你所讲嘅就系话，哦，原来你要整几个唔同嘅插梳，或者你要拉一啲位嘅啫。哇，到最后尾嘅时候都系要$10,000。你觉得边样嘢 肉赤啊， 要啊，因为你计下，如果你$700一个，你十。我都要$7,000 冇錯，你自己係整唔到噶嘛。 如果你幾房一廳嗰啲，真係會有十幾個插蘇噶嘛。 咁咪就係咁樣。我就話呢條數係咩嚟㗎？跟住佢就話插蘇咯。我就話插蘇點解要咁多錢啊？佢就係話因為呢一個又呢個又整唔到，呢個整唔到。跟住直個數嗰只，事實上又係。 係啊，你唔裝修，你真係唔知原來咁貴。好啦，咁呢個男仔就裝修啦，咁用阿爸阿媽啲錢裝修完之後，阿爸阿媽上嚟睇，哇！点解烂过之前嘅咁样？ 原来打完仗咁样。 系啦，呢个叫战争风啊，叙利亚风啊，即系佢有一种咧烂嘅感觉， 破落感， 即系啲墙咧露晒啲砖出嚟啊，可能咧就啲水管又唔包啊。其实如果大家知道咧，好多水管本来咧系外露咧，就系会喺晒墙上边啊，砖板。 呢啲叫工业风， 系啦， 系啦。其实工业风就叫做咩？你最冇钱嘅装修就系工业风， 唔冚， 乜嘢都唔冚嘅， 咩都唔冚嘅， 系啦， 系啦。咁阿妈就吓我俾。 比更工業風更爛，係咪？ 係啊， 更 爛。戰爭風佢啲叫做爛曬。啲網友笑就話：點解唔加啲子彈窿咧？ 係喎，佢子彈窿正喎。 一排子彈窿咪似咯，嗰個。 砰砰砰！ 即係後生仔中意嘅嘢，有時大人真係會。 係啊。 後生仔係冇辦法能夠理解嘅。 阿爸阿媽就話：俾幾廿萬你，你整到間屋仲爛過之前。 但係又咁，佢自己住喺嗰度，佢自己中意，你真係冇辦法嘅喎。嗱，你唔好話呢啲啦，甚至乎你有時你去一啲朋友屋企嗰度啊，佢 housewarming 啦，你去到嗰時覺得哇，點解你會 咁 裝修㗎？係 咯，有啲咁嘅色。 哇，點解嗰棟咁嘅即係 curtain 係金色㗎？ 有㗎，有㗎， 有㗎嘛， 有㗎， 風水嚟㗎。咁你冇辦法， 有啲真係好難啃，有啲啃唔到嘅。 咪就係 嗱，我哋作為租客咧，有時因為佢唔係太核突咧，算啦，你唔通又拆咗佢再整過咩？係咪先？住兩年，最多咪兩個租約四年。但有啲你真係頂佢唔順。 你有啲咩頂唔順？ 我試過有一次睇一個單位咧，我覺得好似去咗嗰啲婚紗公司咁啊！你明唔明？即係嗰個窗簾係宮廷嗰啲咧， 可能好 貴。 可能好貴 啊！我知一定係好貴，又好遮光啦。 紅絨嗰啲咧，紅絨嗰啲有 lace 邊嗰啲， 冇錯。 有條金色嘅水喺度綁住。 我覺得要著嗰啲叫 tux 同埋係即係睡衣啊，睡衣應該係 tux 或者係嗰啲低胸嘅白色嘅新娘衫先可以 fit 到佢咯。 係 啊， 係啊， 唔得 㗎。同埋佢亦都要襯到嘅就係你自己本身原有嘅家私啊嘛，係 啊， 所以你話哇，你點解會整啲咁嘅嘢嘅咧？同埋你個睡房點解會可以有啲咁嘅牆紙嘅咧？其實實不相瞞，我都好怕嗰啲主人，即係你有做呢樣嘢啦，係 咩？ 就係一張好大張嘅結婚照片。 冇啦，冇掛好耐啦， 收埋啦， 收咗幾年啦， 幾年啊？ 收我自從搬咗而家呢個單位之後，冇再掛。 好嘢，好嘢。 我唔記得點解唔掛啦。 驚㗎， 可能因為個單位太細，我覺得好大壓迫感。 因為我覺得係好奇怪㗎，佢仲大過呢個人呢？ 冇啦， 有啦， 大唔過人。 你有冇見過？ 我梗係見過啦， 我好耐冇掛。 我話俾你聽，我都有，不過從來冇掛過。 咁你擺喺邊？你影嚟做咩？ 收埋。 你影嚟做咩？ 婚紗相啊。 係 啊，我就係覺得唔係幾好，所以我從來都 唔掛。你個樣梗係啦，你梗係唔好掛啦，掛你老婆 OK， 但係掛你就唔好啦。 唔係，我諗住黐 擦咗佢塊面。 我諗住黐過而家嗰啲相機咧，黐個橙喺度。咁咯，我都接受唔到有張相喺度。 我試過有一次去過一個朋友屋企，咁跟住咧個女主人咧就係一個，我諗相信係對自己充滿自信嘅。佢就應該喺出邊嗰度俾一啲錢，咁跟住咧就影咗有一輯嘅寫真。有一次佢請我哋去佢屋企，點不知咧就係佢將所有嘅嘢曬到好大嘅好大，俾佢一比一咁大，全幅牆。都是自己， 哇！咁佢真係好有自信。咁靚唔靚啊？ 唔靚。 有性唔性感啊？佢啲相。 真係就係性感。 哦，即係 就係性感。 但如果我係男客人，我 尷尬。 尷尬。 但佢叫啲女仔去啫。哦。係啊，咁跟住就話俾人聽，我就佢俾幾多錢啦？唔知去咗咩馬爾代夫定係乜嘢，就影咗一輯啲 咁 嘅 相。咁佢抌咗咁多心機，佢會掛好大。 係啊，咁佢屋企亦都當然都少少大啦。咁樣就做啲咁嘅嘢嘅話，但係我真係覺得好咩？即系你每一日你出嚟嘅时候就见到哇呢张相真系好 sweet 啦，呢张相哇真系好靓啊！应该 开心咪得咯，最紧要开心。 咁你咪就系咯，嗱，即系好似等于你话叙利亚风咁样， 你 就你开心 你自己中意咪得咯。 你真系冇得好讲噶。 嗱，所有啲嘢咧系有得讨论，咩叫好，咩叫唔好，咩叫中意，咩叫唔中意。我哋今日讨论区就系话，喂，一个礼拜你中意翻几多日工先系觉得最好咧？ 系啊，甚至乎嘅就系有啲地方而家基本上而家都开始嘅就系话有呢个就系啦，四日半咁样就系可以星期五咧放。半日嘅，你又点睇咧？ 正，你觉得翻几多日叫做最有效率，或者五日啦、六日，有啲人话七日最好。 定系 work from home 咧？ 冇错， 系嘛？可以其中有一日拣 work from home。 可以，大家倾下。好，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发言提到的反中乱港分子，并不是指一般的不同意见人士，而是更严重的行为。这些人在2019年之前一定有存在。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话，夏宝龙是呼吁大家防患未然，认为受西方势力支撑的反中乱港分子会死心不息，只是等几时发作。至於因應夏寶龍的講話，是否應該加快《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譚耀宗認為特區政府一定會做，但新一屆政府剛剛成立，工作千頭萬緒， 或者有更急切的事要处理，可以等特区政府安排。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说，不少应届考生较多忧虑的问题与疫情有关，较多查询如果失手有什么升学选择，或者大学弹性收生的问题。吴宝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届参加大学联招的学生跌至不足40,000人，亦都多了人寻找海外升学。他预料相对去年，今届考生较易入到8间资助大学，估计考生如果考获5科20分或以上，会相当稳阵，可以入读8大。对于今届有大学提供弹性收生安排，吴宝成说，相信对一些同学会有帮助，因为有些学生本身具备专长，例如数理学成绩好，但语文科的成绩不太理想，有关弹性收生安排有助舒缓学生的压力。澳门昨日新增10宗新冠阳性个案，比前一日大幅减少12宗，今轮疫情累计有1765宗阳性个案。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说，新增个案有3宗在社区发现，截至今朝8点，通过流行病学调查，一共跟进超过21,000人。天津北辰区一个住宅单位发生燃气爆炸事故，8个人受伤，全部无生命危险。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官方微博说，事故在朝早7:15发生，北辰区天目镇一个小区一个单位发生燃气爆炸，造成建筑物受损，目前有8个人受伤，无生命危险，正在全力救援。爆炸原因正在调查，善后安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到下星期初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18点，跌227点，总成交金额30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0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4升8毫，阿里巴巴100.8元，啱啱转咗系100.8，跌3.1。美团189.2，跌5毫。药明生物76.5元，跌3毫。盈富基金21.12，跌2.4；恒生中国企业72.44，跌8毫；友邦保险82.7，跌1元；比亚迪股份287.4，跌6.4；中国海洋石油9.89，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8.22，瑞士法郎0.978，加元1.297，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194，欧元对美元1.013，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6,977点，升188点。港金报15,99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29美元，卖出1,7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而家渡船街天桥去红磡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屈地街。在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西九龙走廊南昌村旺角、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劇中会有大量实战场面，杨洋在现役军人指导下进行实战训练，确保战斗动作军姿仪态上的严谨专业，展现新时代军人是如何坚守对党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坚定信念。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如果要送一个字俾 DSE 考生，香港电台第二台当然要送一个二字啦！ 祝愿大家摘星易如反掌，入标易过借火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DSE 同学个个有着落。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祝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有时咧行一啲咧超级市场咧，会觉得哇，使唔使开到咁冻啊咁样？但最近我又开始明咧，最近咧个天气咪一路咧 keep 住咧三啊几度啊，三啊几度咁样。我屋企咧因为知道咧我唔喺屋企，我当然唔会开冷气啦，系咪先？虽然有啲猫猫狗狗，我就开风扇吹住，希望啊唔会咁。而家对佢哋讲，佢哋又啲身上啲毛又多啦，咁都辛苦嘅。咁又话咧呢个英国啊迎来咧一个好高温，咁啊第一要停货啦好多。咁另外咧原来好多发觉咧超级市场上面买嗰啲朱古力咧 用晒啊嘛， 系啊，我屋企就系咁啦。 佢哋嗰啲超级市场嘅话，肯定嗰啲 佢哋应该都有开冷，应该 有 开 冷 气 嘅，但系冇我哋咁肥到咁行咯。 系啊，我屋企就日头冇开，但我一翻去我就会开翻吓。咁但系咧都发觉咧，我摆喺柜桶嘅好多糖啊、朱古力系真系溶晒嘅。 会 吓， 就算唔溶咧，你有冇发觉你不过我谂而家都一定要啦，所有嘅生果都要雪咯。 我连面包都雪啊！ 啊要啊要啊要啊！同埋你翻到去嘅，你会见到佢变形噶。 哦系啊， 即系佢直头系塌咗喺度啊！唔知点解嘅话，佢会系唔成形嘅咯。 同埋有一样生果叫香蕉咧，如果你唔冇咩空调或者咩，即系摆一个 room temperature 咧，一日两日就 熟晒啊！ 我所讲嘅生果咪就系香蕉咯。suppose 香蕉系唔可以雪噶嘛，因为佢雪嘅你会加快佢，会容易烂噶嘛。咁但系就如果你摆咗喺嗰度，你会翻到去见到佢咧揼晒啊， 淋即系出晒水啊， 系啊，好 惨啊！ 你会觉得我就真系好惨咯，我谂佢应该系。自己喺屋企嘅时候，觉得哇好热啦，好热啦，好热啦咁样咯。 你知唔知啊？我星期日去食饭咧，我发觉咧叫咗碟餸咧，我发觉有啲熟添啊，就系嗰啲番茄啊。我唔知点解咧， 番茄都熟。 番茄系啊，我正神，因为翻咗去阿妈度之后咧，跟住同佢落去食饭，我费事佢煮啊，太热啊。但系我叫咗一个嗰、那个叫做浸嗰啲上汤浸，我唔记得咩菜啦，菜心。嗰啲番茄咧同埋肉碎， 上湯浸菜心，但裏邊有番茄， 係啊，裏邊有番茄同埋啲肉碎啊，係番茄真係熟嘅，我唔知點解 換咯，唯有冇辦法，係 啊換啊， 講翻俾佢聽咯，佢都係 啊，但係哇，你諗下佢個廚房其實 suppose 都有冷氣嘅，即係一般正常嗰啲酒樓， 開咗冷氣咧，就算有冷氣咧，一煮嘢咧，嗰個個爐嘅温度都冚曬嘅。 哇，你諗下即系几热啊！热到咧，真系人都癫。 我以前咧咁样，我试过住一啲 open kitchen 嘅好嘅屋啦。咁嗰一层 式厨房 系啦，佢系啲村屋嚟嘅，几层几层咁样上楼梯上楼梯。咁第二楼咧就系一个厨房兼饭厅。 你嗰啲系半层半层啊嘛？ 半层半层， 冇错。 煮完嘢食。基本上喺埋嗰度食嘅，即系厨房就系饭厅，饭厅就系厨房。 几好啊！ 嗰啲咁样， 开到个冷气最行都好咧。 一路食一路好似用桑拿房食咁样嘅，啲、 啊、 汗系咁流，冇用嘅，冇、 啊、 用嘅、 嗯。嗯，尤其是你明火煮食咯、 啊。 如果如而家唔系明火嘅，反而会好啲。但系唔知点解你一炒嘢嘅时候咧、啊，你都系啊，个冷气开到几大 都几大都冇用， 都系会热嘅。 冇错，好似你话斋爆汗嘅，会 爆汗噶。 食完之后咧，可以冲完凉。 系啊，要噶， 系唔得嘅。所以我个人觉得咧 ，open kitchen 咧，如果你夏天咧， 嗯， 系真系一个你会后悔。 得个靓嘅啫。open kitchen， 但系我覺得始終點樣都好嘅話，你入一個、嗯、有個門咯， 係啦，嗰啲油煙， 就算如果係嘅話，啲油煙你都會周圍都成間。除非 好似話齋啦，唔好明火咯，你食三文治咯、嗯，三文治切擺塊凍肉食嗰啲， 嗰啲真 係唔得， 嗰啲真係唔得， 嗰啲 我哋慢慢，我越嚟越唔可以咁樣， 早餐 冰冰嘅嘢，係啊，都好慘啊， 一炒就唔得噶啦， 係 啊，你煲湯更加冇可能煲湯添， 嗯，冇錯啦嚇，咁所以大家就呢幾日啦，嗰啲咩朱古力啊糖咧，最好就 收埋先，或盡快。食曬啦，一係 食曬 啲易變壞嘅嘢，我覺得都係唔好買咁多。即係例如你講緊，譬如可能呢啲咁嘅，即係生菜啊、蔬菜啊，又或者就係豆腐啊嗰啲，唔好買咁多。 豆腐永都係一日 嘅 啫。 係啊，我都係咁話。 就算 冬天，但係我有時我會中意嘅就會買一啲咧，就可能係你要食嘅時候你先至會開嘅嗰啲咁嘅豆腐啦、 啊。 但係我發覺就係、是，總之嘅就係有時你食唔曬，你或者你剩翻少少，揾啲水咁樣即係浸住佢啊，揾筆再雪翻落去，好快佢就壞㗎啦、 啊啊， 變味冇骨。 唔、哎、知點講啦，就算係嘅話，你嗰啲牛奶啊、豆奶啊嗰啲都快都壞得快好多多啦、嗯。 所以好似阿小紅話齋係咪咁你講嘅咧，買啲細包裝啲嘅咯，即係每樣細包啲、 嗯， 一次過飲曬嘅好過。 啊，嗯、唯有係咁樣啦、 嗯，最緊要 嘅 身體健康啊！早晨时间10:42，32度气温，相对湿度69%。呢个地球会唔会越嚟越热咧？ 梗系会啦，真系开始担心。 咁我哋未来点算呢？我哋下一代会唔会真係要带住冷气机出街呢？ 挂喺条颈度囉。 点解要挂喺条颈 呢？热啦嘛。 吹下条颈啊。 係呀。 好啦非常嘅吓人。返嚟我哋会有网上情。 一阵食咩好呢？有冇啲清淡健康又有营养嘅选择啊？ 少有喎，你平时唔系高糖高盐同高脂肪都唔食嘅咩？ 唔好啦，高糖高盐同高脂肪嘅飲食習慣会加速血管硬化，脂肪积聚同血压升高，咁咪会增加患上心脏病嘅机会咯。 唔止不良嘅飲食習慣系心脏病嘅高风险成因，吸烟、饮酒都系啊。譬如酒精是一种有毒的物质，亦都是致癌物，它会影响肝脏的碳水化合物代谢，同埋影响血糖水平，那就会增加肥胖以及患上糖尿病的风险。 我知啊，而吸烟就会令心跳加速，心脏含氧量下降，亦都会直接加速血管硬化。 你为什么突然之间对心脏病这么有认识的？ 因为我最近免费登记成为地区康健中心的会员，他们有一系列关于健康生活的讲座，例如怎样控盐少糖、健康入厨工作坊等等，还有戒烟戒酒辅导服务，要好好预防患上心脏病一点都不难啊。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二台话你知。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呢、这个世界咧最神奇的东西系乜嘢？就系、是、WiFi。WiFi 呢样嘢咧，即系你去到第啲地方咧、有时咧嗱，你有冇去过啲商场咧？你会想用人哋嗰啲 WiFi 噶？或者嗱，我继续讲啦，机场尤其是你去机场，因为借嗰啲 WiFi 用， 我都唔会。 但系咧，亦都有啲。即系文章就教大家啦，千祈唔好立乱用街嘅 WiFi。 系啊， 系啊，咪就系咁讲。 系咪 啊？系啊，佢会有机会偷晒你所有嘅嘢嘅，而你不自知嘅。 其实呢个系咪都市传说嚟嘅咧？因为点解无端端？ 因为我问过有啲，佢哋真系会嘅。 讲到 WiFi 咧，就我突然间发觉完全。边 有咁大只噶啦？随街 咪咯， 完全入唔翻我自己嘅篇文章，所以就系捞嚟捞去转嚟转嚟转嚟转。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嘅样。突然之间咧，会有一个你嘅朋友咧就走鬼咗去啦，搵唔系话你话下啫。不过我惊我你又对号入座。 但系好多时候咧，我有呢啲咁嘅嘢，我系唔会够胆正系咁样就储存喺我自己嘅手机上边嘅。呢啲多数咧都系要印咗出嚟比较好啲，因为佢真系会试过系咁嘅。 系啊， 系啊，我试过就系咧，我话啊，不如咁样啦，唔好咁嘥啲纸啦。喺出边度做嘢嘅时候咧，我就系用 iPad 啦。点不知佢真系捞唔到，就捞唔到。 系啊， 又或者个就系佢棘咗喺呢一页，佢下一页佢睇唔到，佢就系睇唔到。 佢发脾气，你冇计啊！ 你系点样点整都好嘅话，你都整唔到。同埋你系 live 噶嘛，咁我 系 冇办法能够。 你用你自己数。用 我用乜都試過、哦，我用自己數據。 我尾就係講緊嘅就係 click 咗喺度嘅話，佢係點樣佢都唔喐，係 啊， 唔喐咯。 我誒仲有一個辦法嘅，我以前都試過，就係咧，淨刪咗你嘅機，由頭再 boot 過。呢、這、一個亦都係一個辦法，有冇試過？嗯、 但係有時候嗰啲位冇咗嘅喎。 因為與敵俱謀嘅方法就係刪咗佢。 你敢唔敢啊？你敢唔敢？ 我而家刪咗啦，係 嘛？ 係啊，刪 咗。睇下佢 O 唔 OK 咯？係 啊，所以啊，係啊，唔好意思。 我有啲嘢想可以講下嘅。咁就係因為啱啱禮拜六咧，我都開心嘅。咁因為咧就做咗少少嘢之後，我最中意就係咁嘅啦。做少少嘢，跟住你可能係好早講緊嘅就係點零鐘， 仲 有時間可以做啦。咁跟住咧就會趁呢啲咁嘅機會嘅話咧，就會想會揸車去一啲嘅就係已經好耐冇去嘅地方。我去咗一個地方叫西營盤。 哇！點解你會想去西營盤？ 因為第一我另外嘅一半個好想去啦。另外一次嘅話，佢同我講嘅就係話，其實嗰度有好多一啲好古舊嘅小店，其實有時嘅話都會想去支持下佢哋嘅。咁啊，佢話俾我聽嘅就係、是、原來佢有一間嘅小店咧，就基本上係人手做一啲嘅點心，而且就係即賣即蒸。以及咧就係佢已經三代人都係喺嗰度噶啦。 哇！ 咁佢咁樣講嘅話，你聽落去係咪就好 有興趣啊？即刻去啊！ 咁啊，跟住我同佢去咗之後，我又發覺又真係幾好嘅噃。因為咧佢嘅點心，我先至令我 remind 翻我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食嘅點心，其實係好細碟嘅。 係啊！ 而家嗰啲點心，你有冇發覺全部咧都大咗好多？ 係咩？我又冇發覺。 真係以前有冇發覺嘅就係、是、其實我哋譬如可能講緊食一籠蝦餃，嗰啲蝦餃好細只嘅啫。 嗯 你可以食好多，但你都会唔饱。但系有机会嘅就系你可以食多唔同嘅一啲即系款式。咁同埋嘅就系你会见到嘅就系佢蒸嗰、那个凤爪，细细个一个豉油碟嚟嘅咋，大家仲记唔记得、其实以前系咁噶，而家啲份量太多太大啦。 凤爪大约四五只度啦，下面沾啲花生咯，而家。 冇翻嘅， 一向都有噶。 而家 凤爪都有。 以前我哋嗰啲系冇嘅。 咦？佢有冇啲旧式嘅点心啊？ 例如鹌鹑蛋燒賣啊、豬肚燒賣嗰啲 冇，因為嗰日去嘅時候我已經晏啦，咁所以佢有好多個佢已經賣曬。咁、 哎、 但係有好馳名嘅就係佢有一個嘅就係雞肉嘅雞包仔。 哇！ 因為對唔住係雞肉嘅大包，咁我就買咗一個，哇，好好味。 嗯，你令到好想食。係 啊，真係好開心啊！跟住咧，一定係咁嘅，一啲咁嘅酒樓嘅話咧，有一隻貓。佢就會喺下面同你玩，咁啊再好啦，食完之後好開心啦，有好似懷舊嘅感覺啦，又支持咗一啲我哋香港嘅小店啦。咁之後嘅話，我一出嚟嘅時候我就見到，原來啊呢個人啊做副業啊， 點解啊？ 點解？ 有乜嘢啊？ 你睇下， 馬路斯有間鋪頭叫做 睇下， 佢喺度賣咩嘅馬路 斯？補習？咦，唔係喎，腳底按摩嚟喎。 一正喎、啊，一定系你开 脚底一 定夹到 嘅。喂，呢个好笑 啊！跟住一见到佢就马老师，佢叫做 master 嘛， 系 正啊！ 佢就做呢个推拿嘅，同埋咧就 仲 系 你 骨嘅， 捉到你。 咁其实我系想入去睇下佢就正骨正骨。 好啦，呢个时候我 呢个送俾我啊， 解决咗呢个网络问题，开始我哋环节。 网上情，快乐薄如蝉翼，因为你善于检讨自己。好多时候我哋会惊人哋唔快乐，所以努力去令人哋快乐。当人哋令人快乐嘅时候，自己就唔快乐。你嘅快乐薄如蝉翼，因为你容易接受谴责，亦都善于检讨自己。我想问大家，一日24小时有几多个钟，有几多分钟，你系在乎自己嘅？你的奔波有几多是为了自己的？你很多时候说我很想做自己啊，我没有为那些我不喜欢的人而更改我自己，我甚至敢同那些我毫不在乎的人你死我活。是啊，但你知不知道有阵时令你最不开心的不是这些你不在乎的人，令你最不开心的是住在你心上面你喜欢你珍惜的人。你会问自己，为什么明明是我喜欢的人，明明我哋比路人还要近，甚至可以拥抱嘅关系，但系点解佢会咁对我嘅？面对我哋亲近嘅人，我哋潜意识会觉得佢咁中意我，佢系我屋企人，佢系我丈夫，佢系我太太，佢唔会伤害我嘅。当我受伤嘅时候，应该系我嘅问题。千万唔好将呢啲摆喺心度，唔好将原谅当成习惯。偶然，请你零容忍。要提醒对方，虽然我好喜欢你，虽然你是我屋企人，是我身边的人，但是我都是一个人。包容100次之后，可能第101次我就会不愿意再包容了，因为我没有义务永远包容下去。当你学会不再拿人家的错误去检讨自己，你会有意想不到的运气，你会有新的人生。快乐本来一直都在这里，可能你经常容易接受谴责，容易检讨自己，将一切过错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会为了人家的快乐而令自己不快乐。由今天开始，请将快乐留给自己，不要把悲伤留给自己。 天有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舍得我 你却没有感动过。 制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12点，跌233点，总成交金额37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84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32.6冇起跌，阿里巴巴100.7跌3.2，盈富基金21.12跌2.4，美团188.7跌1蚊，药明生物76.8升4.5，恒生中国企业72.34跌9，比亚迪股份287.2跌6.6，中国海洋石油9.94升9仙，友邦保险82.9跌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75，瑞士法郎8.027，澳元5.358，加元6.052，新西兰元4.837，欧元7.952。每百日元对港元5.6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1。日经平均指数报26977点，升188点。港金报1599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98美元，卖出1707.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屯赤隧道啦。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影响到赤立角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还是车多挤塞。重复多次，就是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管道里面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赤立角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还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

如果行動不方便嘅咧，淨係咧嚇誒喐下手咁就 O 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懶啊！ 記得聽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十點到下晝一點鐘，風鬆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今日讨论嘅话题系一个礼拜翻几多日工系好啲咧？咁最初咧，我本来咧就写咧一个礼拜翻五日好唔好？就好似咧缩窄咗个范围，不如讲啦，大家中意点样讲都得嘅，一日又得，两日得，三日又得吓。总之你觉得咁啊最好就好噶啦吓。 或者你可以分享一下嘅就系而家你嘅公司咧系咪都系从事紧嘅？就系话一个礼拜翻五日啊，或者一个礼拜究竟系翻几多日啦都得噶。 其实 我就 work from home 啊都可以噶。 我想讲咧，有啲行业有啲岗位咧，嗱，我个人觉得啫，其实咧如果以健康嘅角度咧，真系几唔健康嘅。 嗯， 好似有个朋友留言咧，佢话佢做保安嘅。保安咧，佢一日翻几多钟嚟自我？ 十二啊， 十八，十边咁长？大佬十八， 讲劲啲啊嘛！ 十二，你呢个老细真系冇搞错。 因为我屋企嘅看更哥哥都系嘅，佢系点咧？翻朝头早六点，到黄昏六点，咁就走咯。咁之后夜晚六点就翻到第二朝六点。 嗯， 咁你谂下，十二个钟， 好长。 仲有呢、這个即系，我唔知道我屋企嗰个系咪六日。 嗯。 平時咧係放勞工假，佢話真係非人生活啊！你諗下，所有公眾假期佢都要翻，佢只能夠放勞工假，同埋一個禮拜翻六日，咁所以佢話咧，唉，邊會有一個叫做 work life balance 咧？ 嗯，我覺得一日即係一個禮拜即係放一日嘅話，其實係唔夠嘅。 绝对唔够。 系啊，两日嘅话，其实我觉得开始都唔够。 啱啱好。 啱啱好啊！我觉得若果你话真系可以俾多半日，系 flexible 嘅，即系 flexible 嘅意思嘅就系星期一至五，你揾一日你系可以俾我弹性地，哦，嗯、我想放礼拜三，或者系有时我系想放礼拜四都得嘅，咁我觉得系最好咯。因为每一个礼拜其实你嗰个感觉都唔同嘅， 系噶， 你嗰个身体状况都有唔同嘅， 系噶。 有时我觉得会好辛苦嘅就系我等嗰啲打工仔啦，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好幸福啦。佢哋哇辛苦到你可能系唔舒服，但系你可能睇咗个医生之后，跟住第日又要再翻， 系啊。 其实边度做到嘢嘅啫？问衫系咪？ 系冇错。 所以我觉得嘅就系你应该要从佢哋嘅角度去出发，因为到最后尾佢做嘢嗰个效率降低咗。損失的都是公司啫嘛， 係咪？ 即係你錫住啲人，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馬老師咧，你有冇試過翻好長工時嘅工啊？以前 僥倖托賴就唔我嘅翻工時間算幾好。我第一份工係 TVB， 我第一日翻工係九點半。 但係呢個時候編劇係嘛？ 係啊，第一日翻工，一生人第一日正式翻工，我九點半翻到清水灣，冇人嘅成個 office。 嗯， 十點。都未有人， 但系其实编剧唔系 flexible 嘅咩？任你嘅咩？ 系咯， 即系 交到稿咪得。 系咯系咯， 唔系嗰阵时啱啱第一份工就上去即系训练，系啦，哇，仲着恤衫西裤，跟住十点半开始有个秘书小姐翻嚟。 系， 你咁早翻嚟做乜嘢？ 咁啊，电视台真系唔会咁早翻。 系啊，原来就系翻十一点，即系正常就系十一点，然后 几点放工？ 四点钟嘅班车走。 咁舒服噶， 系啊， 晏昼四点钟， 四点钟嘅班车啊，系、哦、啊，所以嗰阵时个生活系真系几舒服。 即系嗰阵时你翻电视城， 嗱呢、啊這个真系 清水湾， 同工唔同，唔同工应该唔同工种又唔同嘅、 啊。 我做 P A 啊，嗰个叫助理编导，系冇放工时间， 系咯， 冇放工 时间。随时 call 你，你就要复噶啦， 系啊，任何时候都翻 工。整啲嘢， 你做电视台，你见过啲 P A 几 辛苦？ 我觉得 P A 真系唔系人做嘅，尤其是女孩子，千祈唔好做。我见到有好多嘅，就啱啱入职嘅时候咧，充满热诚，好热血。 点 知你过咗一两年嘅时候，哇！你高低一样， 系啊， 挨到 脑残游记， 系啊， 脑残游记， 哇！变晒阿婆噶，好惨啊！ 即系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又唔知而家系咪仲系咁长工时，但我以前我真系挨到咧。冲一个凉都一个奢侈啊！即系凉都冇时间冲，凉都冇时间冲。咁我住得远啦，住坚尼地城，咁所以咧我一路都冇得翻屋企，因为你翻屋企 坐一坐又要翻嚟啦。佢系差唔多系公接公，譬如你拍完12个钟咁啊，跟住咧可能放你3个钟，食少少嘢，恰一阵喺台恰啫，你唔好翻屋企恰，又再开，又再12个钟，系咁啊，直踩直踩直踩。 明嘅，咁如果你咁讲法嘅演员都系啦，即系咪讲紧唔系话拍电影嗰啲，系拍电视剧。电视剧我都曾经试过就系咁样嘅话，我同自己讲真系唔可以，因为咧你好多时候系好兴咧就 系 有外景同埋翻场景， 咁 好多时候咧都系拍咗外景，跟住咧就系你以为放工啊，未放工，翻咗去嘅时候咧，嗰个叫见黑死啊，见黑死嘅就系个天开始黑啦，你就冇得拍啦，咁你咪翻翻去就开始场景， 唔系放你， 唔系放你，又或者佢就可以嘅，俾你放一阵啦，可能讲紧一两个钟头之后，你其实就系偷，因为嗰一两个钟嘅话，佢开始喺场景里面咧，嗰一两场你冇份，所以你就可以偷嘅一两个钟可以黑下，但系你个妆唔可以落啊，你落咗嘅话，其实化妆姐姐系唔会帮你化翻噶， 你嘅戏服唔好除啊， 系啊，古装嗰啲仲惨， 好，因为着嗰啲衫好烦噶，左搭右搭噶， 冇错，有啲你嘅头啊，你嗰啲头饰啊，咁嗰啲，好多时候你会见到嘅就系古装头，就系、是、时装身，就走出去九龙城买嘢， 系啊， 因为一拆咗咧，阿姐话边个单同你整啊， 系啊，系啊， 所以就真系好惨咯。 我哋做临记啊，厕所都唔敢去啊， 梗系啦， 因为嗰啲衫又好难着噶， 系啊， 咁但系你要去厕所，你要解晒嗰啲腰带啊，除晒嗰啲啲啲等等，跟住去翻服装间咩啊？安仁斯大晒啊！你自己整啦，我唔同你整啦咁啊，好惨噶， 系啊， 系咯。 所以我觉得就系可能呢一种咁样嘅形式啦，或亦系香港啦吓。以前嗰时候就成功嘅好处，咁但系问题啊，在真系嘅， 真系成功需苦干，真系苦干嘅。 同埋你嗰阵时候，你谂下，我哋大佬啊，系东方荷里活嚟噶，我哋出几多电影，出几多电视剧啊，所有嘅就系有华人嘅地方都睇香港嘅电视剧同电影噶。但系即系你讲紧嘅就系可能喺外国，佢哋就。唔系咁噶嘛，你都拍过外国电影啦，系咪？ 哇，舒服到爆啊！ 大佬， 舒服到爆！我嗰时拍一套荷里活嘅电影咧，嚟香港拍啦，咁我有幸做一个 Kelly Fair 角色啦。我系 Kelly Fair 都有一架车噶， 系啊，有你个名噶。 Michael，this car is yours。我喺度休喺个车上面休息， 冇错。 你谂下佢哋嗰个 budget 大到点样？ 冇错。跟住仲有个长台， 佢包咗个公园。隔篱个公园咧，佢中环拍，包咗成个公园，摆晒啲铺飞，全部都大酒店噶。 系啊， 有咩 红 烧牛肉啊，又唔知咩。 正啊！ 喂， 讲到嗰度未飞。 我哋如果喺香港拍戏，有个饭盒，有个烧鹅髀，你都跪喺度，多谢多谢啦。喂，铺飞 系啊，仲要匿埋食。 仲要啊，佢真系俾一段时间你食 嘅。系啊， 佢唔烦你 嘅，因为佢有工会啊嘛。 因为呢个你 佢有好多嘢，冇错，呢一个亦都系你自己嘅一个权利嚟噶嘛。 佢一定系停晒工。总之呢个时候你喜欢怎样 enjoy， 哇在公园里面整几块红烧牛肉，哇我第一次体会到，哇原来拍外国电影咁鬼舒服。 是啊，当然啦，同埋你拍电影唔使辛苦。 他有个叫做替身的，因为有时要打灯要埋位要度 cam， 不用一个男主角的，知不知道？那个男主角叫 Chris Evans， 即是美国队长的，那次就是，他不用出来的，有个同一样高，样当然不同，一样高，因为其实要他的身体的。企一个位咯，觉得个光打几多咧，或者个要点样样咧？ 系啊系啊， 系嗰个叫咁， 有噶 专为打光嘅啫。 喂，打光 而家听闻嘅就喺国内都有啦。 系做呢个打光嘅都几好啊，吓就盲出去俾佢打光。 但系你冇得出镜噶喎，其实 冇咪冇啦，咁啊所谓啫。 系啊，即系冇人识你。 我想做啊呢份工。 好啦， 好啊。 嗱，咁其实你话讲开就系讲紧你话演艺嘅行业啊，冇得好讲啦。好多时候你真系好难讲话几时翻工同埋几时放工嘅，或者有灵感到咁样系咪？你停唔到就停唔到噶啦。咁但系问题就在于就系我哋都讲翻嘅就系一般嘅从事系打工行业嘅就系正常嘅 office 嘅朋友，你会觉得嘅就系佢哋适合系一个礼拜翻几多日咧？嗱，我觉得嘅就系最近都见到嘅就系香港其实有一啲嘅机构都想试下嘅就系。尤其是夏天，大家都好辛苦嘅。咁可唔可以嘗試下嘅就係話咧，每一個禮拜只係翻4日半工咧。咁就逢星期五咧，佢哋就可以又喺下晝俾你放工。咁就係有2日半嘅假期，而且係 flexible 嘅。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工種，能夠可以喺屋企自己能夠完成到你嘅工作嘅話咧，你可以選擇嘅就係有一日 work from home。我覺得非常好啊，係咪？淨係你個 summer 嘅啫，佢嘗試緊嘅就係7月至9月期間，睇下因為咁樣嘅話，會唔會影響到大家嘅工作？但係 最緊要一樣嘢嘅就係佢冇扣你人工， 啊、 你嘅薪酬一樣攞咁多。 最緊要嗰個職員咧要自律咯，即係你覺得啊，而家公司又叫做一個釋出善意啦，俾你放翻多半日或者放多日咁樣，你就要喺你減咗個工時裏邊真係認真地。做晒你应该做嘅，或者做得更加多添，即系唔好俾公司觉得，咦唔系，放多咗假个效率差咗，咁咧 所以佢哋咪尝试咯，咪就系尝试睇下更得唔得咯，系咪？ 嗱，两位，我咧就试过喺国内做office 做啲工，我谂都有五六年啦，好准时翻工嘅，八点半又有，九点又有，相同嘅地方咧六点钟。好準時放工， 八點半到六點都算長喎、 算長，但係六點鐘全部噗熄曬燈走，我覺得好開心。大家同事做咩呢？喂，一係一齊去食飯，食完飯呢通常都係冇咩做啦。有時健康嘅去打羽毛球，有啲冇咁健康，但係都係健康嘅就 打第啲球。 練腳 唔係，就去去酒吧玩嗰啲 board game， 嗰啲殺人遊戲，好好玩。 想唔健康， 係啊， 想唔健康，係 啊， 啊。 我以為你講啲唔健康係啲真係好唔健康嗰啲。 嗰啲我唔去 嘅。嗰啲佢唔講啦，嗰啲大 下山一萬字。 喂，但我發覺咧，原來咧香港其實最唔好咩咧，冇人夠膽六點鐘走。 嗯， 係好唔健康。但係如果我對比翻咧，嗰陣時我都係翻五日工，即係喺國內，但係六點鐘。走咧， 同意嘅，因為其實有聽過有好多嘅一啲情況嘅，就係話啲同事就算做曬嘢都唔夠膽走啊，你邊個膽走啊？ 因為夠膽啦， 係啊，唔得邊個邊個 坐咗喺度做緊嘢， 就仲喺度做緊嘢喎。你就算做曬嘢嘅話，你都唔夠膽走啦、我覺得一個惹開一個，另外一隻惹埋另外一個嘅話，就真係你做曬嘅話，你都唔敢走。 但 係 我覺得如果呢個真係，如果呢個文化咁樣咧，對啲職員係好唔公平嘅。咁點解需要辦公時間咧？ 係啊， 係啊， 喂咁樣咁啦。我遲到你唔好計我遲到，係咪啊？我遲到你又計我遲到，跟住我準時走，你又話唔啱，咁即係點咧？ 同埋壓得耐嗰個人係咪就係代表佢真係做得嘢咧？ 係咪就代表 係咪就係代表其實基本上佢係做嘢慢咧？係 啊， 係咪？如果我真係快快脆脆做完，你俾我嘅嘢我做曬嘅話，我咪早啲走咯。 係啊， 我覺得應該係咁樣先至會比較係有人性啲。 但係於是啲人咧又有個古惑的袋啊、古惑的外套啊擺曬張台度， 其實佢走 咗。 其实走 错 系啊， 我 觉 得真系冇意思啊， 冇意思， 冇意思啊！ 你要我摆个嘢喺度，咪摆个嘢喺度咯。 系啊，所以六点钟走，我觉得好开心。 嗯， 冇错。你撩起咗我啲旧事，我有两个公事包噶， 系 咪啊？ 摆一个公事包， 你 一个 你都系古惑的包， 两个公事包摆一个喺度。 咁系咯，大家你呃我， 大佬，大佬， 我翻嚟就攞呢个公事包换翻呢个咁样。 嗱， 咁点啫？冇办法。 呢一样嘢就系你讲到一样嘢。就係話 ，OK， 我就係俾啲甜頭你啦，所謂叫做係嘛，我唔減你嘅薪金，但係唔使你翻咁多日。但到最後尾嘅時候係乜嘢呢？就係、是、我諗係建立喺大家同大家嘅互信當中，係要你信我時，我亦都信你。咁如果你要整到一間公司嘅就係我要有古惑的包嘅， 或者古惑的外套， 係咪先？何必要咁樣？ 古惑的魔唔散。 唔好嘛！ 你唔好笑得咁大声，我唔信你未试过。 我真系未试过，系 咪？ 我走就走噶啦、我唔会咁样，真系唔会。 系啊， 唔会有磨烂仔系咪？即系 唔 会为咗等阿老板觉得舒服啲，系嘛、 啊？望到你件衫， 系啦、系啦，咁其實你話講開呢一樣嘢嘅話，仲有另外一種新嘅工作，我諗都係COVID 之後嘅就會出現啦。好多時候嘅就係話，哦，開會大家唔係喺個會議室嗰度開啦，因為我哋要社交距離啊，好可能就要有呢一個即係視訊嘅開會啊等等嘅話，其實我覺得真係唔係咁好嘅呢一樣嘢。所以我覺得就係有多時候嘅話係要翻工嘅，譬如可能係開會，你唔覺得嘅咩？好多時候係有一啲嘅小點子係大家。未必是在開會的時候，但是在坐在那裡大家吹水吃飯的時候早了回來，大家在那裡聊聊的話，在那個時候呢 是特別 creative 的，是會聊那些東西出來的、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時這些這樣的東西的話是不能夠 work from home 的。 還有呢，我都到今時今日我都覺得呢，因為我用這個 Zoom 教學的嘛、是很冷的那個感覺，很冷， 還有全部都是人 好好冷， 究竟眼望你眼望我眼， 掂唔到， 佢就系得个样啊嘛，你冇身体嘅。 甚至有啲咧，如果佢唔要求你开 cam 咧，我真系见过无数人咧，系喺度咧开咗个 cam， 即系开咗个 conference 咧，自己走咗去做其他嘢。 你唔会 focus 手 噶，系啊，个 cam 咧影住个天花板， 系啊， 我都试过， 唔得噶， 系啊，真系唔好啊， 真系唔系几好， 唉，唔好啦。 咁啊，谂起呢个工时问题咧，你有冇谂过咧？我今朝我忽然间咧有啲即系叫做幻想。如果有啲工时系任我哋拣嘅，可唔可以翻一日放一日，翻一日放一日？ 咁又唔 虽然唔会有公司系咁啊， 消防员 系啊，消防员 佢哋休孖啲 两日， 系休孖啲。 我有位消防朋友， 我就由佢哋谂起啊，其实咁样都几特别噶，即系你翻两日放两日，翻两日放两日。即系咁样，又得唔得呢？ 我又觉得 office 嘅工种，似乎如果你翻一日放一日咧，就唔 系 好得，因为有啲嘢唔可以摊长同埋摊冻嚟做嘅。 我问啦，李小姐，啊，佢今日放假咁，又 系 都唔知撞到几时？ 系啊，同埋我又唔知道究竟你几时放， 咪咯？ 咁样你就会有好多啲即系工作上面嘅一啲麻烦。 我想问马老师，国内咧有冇啲咧系翻半日？因为天气越嚟越热啦， 有啊， 系咪即系譬如热天咁样，夏天就早啲放工咁，会唔会噶？ 特别系工厂。因为咧，你工厂如果开冷气咧，嗰条数天 坑 数字，所以咧从来都系单层嗰啲铁皮咧，翻好早嘅，翻七点半。 嗯、 放几多点啊？ 放咧就放十一点开始放啦，放到 朝头早十一点。 朝头早十一点啊，跟住放到 你听清楚，佢七点半翻，八九十十嗰啲四个钟咯。 系啊，跟住下昼。四点零钟啦，再翻嚟，因为最 过咗几 多 点 啊？ 冇错， 咁做到几多点啊？ 有时要加班嘅，七点啊八点咁咯。 咁其实你冇着数到噶，你冇着数到，你都系八个钟噶可能。 但系因为其实最热嗰段时间咧，俾佢哋翻屋企瞓觉。 但如果佢屋企好远咧，咁佢 通常工厂就宿舍噶啦， 系啊，宿舍俾你咯。 远嘅冇翻噶啦， 即系总之将最热嗰段时间 就翻屋企瞓觉。 但系如果你好似而家咁，今而家都33度啦，你唔开冷气咧，就算你俾我 skip 咗中间咧，其实都系辛苦的。 系啊，咁冇。 但系你头先讲嘅嗰种嘅方法，其实都唔系为员工着想啊，系为你自己嗰间公司嘅冷气嗰个。 两样都有啦，两样都有啦。 因为佢唔开冷气，佢又惊你焗亲。 系啊，系啊，同埋咧，如果上海咧40度。就要俾佢哋休息，系啦，攝氏40度。 哇！但系39度開工嗰日都好辛苦，你40度先停工。 據講有啲古惑的温度計，永遠 點都唔會40度。永远都唔会40度， 即系点样都系要同你斗啊！ 搵火头，搵火辣佢都系39度， 即系下边摆冰咁 样，摆落个火炉都系39度， 你有古惑的温度计， 真系好惨啊！ 真系好 惨。咁我会觉得就系话，其实如果你话喺香港试行嘅就一个礼拜4日半，我觉得系可以嘅。其实我就最好嘅就系7日嚟讲嘅话，翻一半工，有一半你俾你唞，咁我就真系会比较好少少。 冇一半，如果你4日半， 唔系我讲紧嘅就系，如果系嘅话，你都可以有接近有3日啊嘛。我觉得3日唞咧就真系舒服嘅，一个 long weekend 咯。 如果你俾我拣咧，我星期三放半走。系啊。 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作为老板，你又惊蚀嘅话，可唔可以考虑咁咧？就系话，好，我而家放你4日半咁啦吓，但系我将。佢多出嚟啲工時咧，擺一至三，係啦，即係你每日翻翻長少少，因為你已經翻咗嚟啦嘛。譬如你翻八個鐘同翻9.5個鐘，咁你可能會覺得哎呀長咗咁，但係你又將即係啲時間即係俾咗喺呢度啦，於是你平時放翻多啲咁。 如果咁講法，即係 flexible 咯，係嘛？即是話用一個工時嚟去 計， 你自己計咯。 一個禮拜幾多個鐘？ 係一個禮拜啊！我講緊嘅就係30個鐘，我亂咁講啊嚇。你可以三日裡面嘅就係每日10個鐘，係嘛？又或者我就可以4日裡面嘅嘛，每日12個鐘。 冇錯 啦，即係咁嘅。 總之你翻足幾多個鐘？ 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即是話你做曬咗啲咪得咯。 但係呢個咁講，你要唔可以對外，因為對外咧客人。会揾唔到你， 冇错。 你除非你自己工种，你自己做完就得噶啦。咁嗰啲就得。 唔同嘅工种啦，我只系会觉得。大家同我哋又即系讲下，讨论下，系咪？ 好似我哋有位街坊，佢最好翻7日咁样。 点解啊？ 咁样听下街坊点讲咯。 但系每日翻2个钟啊？ 系，佢就系咁意思。 系咪咁嘅意思啊？ 即系每日翻少少， 唔会， 就算少少我都系。吓， 但系咁啊，即系每一日可以约人， 唔得， 反对啊！ 冇错啦，每人睇法唔同啊。好，33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11点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咧11点半新闻财经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发言提到的反中乱港分子，并不是指一般的不同意见人士，而是更严重的行为。这些人在2019年之前一定有存在。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夏宝龙是呼吁大家防患未然，认为受西方势力支撑的反中乱港分子会死心不息，只是等几时发作。至于引用夏宝龙的讲话，是否应该加快《基本法》23条立法？谭耀宗认为，特区政府一定会做，但新一届政府啱啱成立，工作千头万绪，或者有更急切的事要处理，可以等特区政府安排。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唔少应届考生较多忧虑的问题同疫情有关。较多查询如果失手有乜嘢升学选择，或者大学的弹性收生问题。吴宝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届参加大学联招的学生跌至不足40,000人，亦都多了人寻找海外升学。他预料相对去年，今届考生较易入到8间资助大学，估计考生如果考获5科20分或以上，会相当稳阵，可以入读8大。对于今届有大学提供弹性收生安排，吴宝成话相信对一些同学会有帮助，因为有些学生本身具备专长，例如数理学成绩好，但语文科的成绩不太理想。有关弹性收生安排有助舒缓学生压力。医管局在第五波疫情下，因为本港欠缺部分药物而购入未经注册内地药物并处方给病人。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说，医院处方未经注册药物的情况常见，形容主要是救命，最重要是有卫生署把关，符合良好制药规范。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举例说，如果一些癌症病人已经试用所有药物未见效，医生或者会建议引入未经注册的外国药物使用，又或药厂受污染影响供应，当局亦都会主动寻找未必有注册的同类药物应急作有条件使用。他又说，药物注册主动权在药厂，因为香港市场小，药厂未必会来香港办理注册。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99宗本土新冠个案，包括199宗确诊，同埋500宗无症状感染。喺199宗本土确诊个案中，广西134宗，甘肃32宗，四川12宗。喺500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甘肃199宗，广西109宗，安徽73宗。内地至今累计超过227,000宗确诊。5,226个患者不治，超过221,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到下星期初，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51点，跌195点，总成交金额38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5点，跌27点，系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3.4，升8毫。阿里巴巴101元，跌2.9；盈富基金21.16，跌2毫；美团189.3，跌4毫；药明生物77.9，升1.55；恒生中国企业72.5，跌7.4；比亚迪股份288元，跌5.8；中国海洋石油9.94，升9仙；日本保险83.5元，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8.17，瑞士法郎0.978，加元1.297，人民币6.749，

我哋嘅朋友 Yoyo 佢话，其实做家庭主妇咧，大家唔好觉得咧好似唔系一份工，其实咧工时都系好长嘅，好似廿四小时啊，一年365日都系翻紧工，咁都系嘅。 仲要系冇薪金，仲要付出咯。 咁所以好伟大嘅，家庭主妇 有 伟大嘅。 都多谢大家今日咧特别热烈嘅讨论啦，吓咁有好多唔同朋友嘅工种，我都讲得好啱嘅。例如有一个我觉得好好啊，佢话咧，其实你话即系做嗰啲户外工作嘅，就只好喺好天嘅时候有先至可以。 系啊，有啲开唔到工， 系啦，所以咧只有蛇王冇偷懒啊，适当嘅休息嘅话系必要嘅，规矩还规矩，但系唔能够咧系冇能力去射球嘅话咧，就将龙门咧可以咧就移紧自己嘅。若果盘生意唔系你嘅，你做工人嘅话都有权利同埋义务并存嘅、嗯。 另外 一位 阿 Marco 佢话我翻六半收六半啊。做货柜码头揸拖头渡柜，疫情严重嗰阵时咧，好多工友连翻都冇得翻添啊！一个礼拜得一日休息，佢最希望五天半工作，即系而家一个礼拜得一日休息吓。咁、你谂下揸六半到六半，即系12个钟咯， 吓 都 系 好辛苦。12个钟其实真系非常辛苦一份工嚟，好多嗰啲厨房嗰啲哥哥你都见噶，都系好长时间。佢晏昼3-4点咧，可能出嚟落场一阵。到六七點又翻工啦，係嘛咁咯嚇。咁啊，阿 Kenny 佢話啦，經濟下滑啦，西方有啲行業已經好照顧 work life 啦，4日半咁就4日工咁樣，其實兩人做一份得半份啊。如果咁又唔好咯，如果你兩個人 半份量， 係啊，即係你翻一半，我翻一半，即係叫大家有得翻咁，咁又唔係我哋今日所講嗰樣嘢。 係啊，咁啊真係麻麻地。 咁啊真係麻麻地啦。 係啊，呢個唔 OK。 好，咁啊，听下啲街坊点讲啦。头先我都讲咧，有个街坊佢就话咧，梗系翻足7日啦，咁样每日翻少少啦，咁样样。咁到底佢又系点解会咁样睇咧？好，听听先吓。 边个出场先？ 系啊，我小陈啊，一个礼拜做5日，我系唔赞成嘅，因为我赞成一个礼拜做7日嘅，但系每日唔好做咁长时间。即係你一個禮拜有係咪44个钟咁樣計啊？咁其實每日都應該要做啲嘢，但係每日唔好做咁多得唔得咧？咁而家有啲人就話，不如一個禮拜做4日半或者4日添啦。咁我覺得，喂，有休息得太多啊！你要即係成個人會運作翻，需要啲精力仲辛苦，所以每日做啲，但係每日唔好做咁長，反而仲好。 但如果一個禮拜做7日咧，即係每一日全日係屬於你嘅咯喎，即係每日都搣少少出嚟嘅咯喎。 哎、我哋呢啲咩啊？寓工作于生活啊嘛，生活就系我嘅工作，工作就系我嘅生活。我觉得咁样仲开心。 我谂呢、這个真系要睇人啦。有唔系、啊、我亦都同意嘅。有啲人佢真系觉得翻工开心过喺屋企嘅。我觉得有啲人咁对于佢哋嚟讲咧，日日翻下工咧，等于日日都有得玩啊！你明唔明？ 呢啲少数 又要睇啲工种啦，即系有啲工种系、你真系好难当系一种玩噶，特地 你 点？咁 你都要投噶， 系啦，唔好啊，真系唔好啊！ 就算如果系嘅话，我觉得唔系话佢嗱，如果你话佢翻工开心过佢自己喺屋企嘅话咧，好有问题啦。 嗯， 你永远都要个即系要中庸之道，你系要 balance 嘅。同埋就算如果你唔系嘅话，你都需要有个 me time 啊。 啊，我都觉得 你需要有啲 me time 啊嘛，乜嘢都唔做系咪啊？净系喺屋企度摊下休息下，你都要噶嘛。 系，绝对要啊！ 机器都唔可以咁样。 所以我未必有太多人有呢种。虽然我都过过呢啲生活，我以前曾经都试过一个礼拜7日嘅，你试过未啊？ 李志光。而家佢咪有7日嘅， 星期日都要翻， 翻啊！佢7个，哦、有7日都要翻入去。星期六扫榜，星期日就有好心情管理人啊嘛，系、经理人啊嘛，系啊，咁咯，咁啊，所以 有啲人得嘅，有啲人得嘅、 啊。你试过咁样？ 我试过、啊， 但你开唔开心 啊？我嗰时一星期一至五就系做中文歌集，星期六就系同你做清晨快活人咯，星期日做3个字目的心，咁咪7日咯，系啊，有。 开唔开心啊？嗰阵时候， 我而家谂翻转头 OK 噶，因为我系中意做节目嘅，咁、所以都我就话咧，如果你 enjoy 嗰样嘢，咁 OK 咯。但如果你系被逼要翻。7日咁咪唔开心咯。 哦啊、我哋呢个工种又真系又开心啲嘅， 系我哋开心啲。 比拍戏或者系拍电视剧又会再开心啲嘅，因为好个人啊嘛。 系好陈太啦，陈太话咩？ 一个星期咧翻几多日工咧，真系好讲嗰个人个工作模式同佢嘅性格咯。有啲人真系2日就做晒佢一个星期要做嘅工作嘅，咁然后嗰3日咧佢就喺度即系拗下头啊，搵嘢做啊，谂嘢做。咁其实佢都系翻去 hea 咁样。咁唔係代表佢咧唔好，而係即係真係佢真係好中意好快就完成咗一啲工作，而佢唔完成個心都唔舒服嘅。所以有啲人咧好實幹型嗰啲咧，佢真係好快佢就會完成。 到工作又做得好咯。但係有啲人咧，其實中意慢工出細貨，中意精雕細琢，同埋中意即係使乜咁急啫，慢慢嚟咯。咁有一啲人嘅性格係咁，咁所以咧，佢哋翻五日咧，佢哋就會好分配到。總言之，我就每一日我有我每一日嘅工作完成咁樣咯。咁所以你話翻幾日咧適合咧，其實真係因人而異。不過我即刻幻想，譬如如果我係嗰啲 office 工嘅人，我又會點樣咧？咁因為我有好多朋友咧，都真係office girl 嚟嘅，即係佢哋係真係好 routine 嘅形式嘅，一個星期翻五日，翻即係九點放六點咁嗰啲人嚟嘅。咁咧我就會諗啦，其實咧每一次佢哋翻到星期五或者翻到第五日工嘅時候咧，佢哋咧就覺得嗰一日好辛苦嘅，快啲完啦，哎呀快啲啦，我想放工啊咁樣。咁似乎一個人嘅極限咧都係四日到嘅，即係去到第四日咧，第五日就會即係想放假。所以我咧就會覺得一個星期咧翻四日工就好 good 啦。咁然後咧就有三日咧，你可以 plan 下做啲乜啦。咁即使你 plan 咗你自己做啲乜咧，你都仲會有一日咧係可以真係真正嘅攤頭，然之後再面對翻星期一嘅工作咯。咁所以咧一個星期翻四日工咧，我覺得幾好嘅。 就打 give me five 嗱，我咪就咁講一講。 我第一次聽有人話星期五會好辛苦，星期五唔係應該特別開心咩？因為嗰日你已經係放假前啊嘛。 唔係佢開心係因為你可以已經係放假啦嘛。 係 啊，同埋。其实我会觉得星期二先开工咯，因为星期一大家有 Monday Blue 嘛。 哦，黐线，咁你咪变 Tuesday Blue， 你咪自己呃自己，你总 Blue 噶。如果你要 Blue 梗 Blue。 但我之前我可以翻三日，我可以放三日。 Okay. 星期五、星期六同埋星期啊，对唔住，星期六、星期日同埋星期一。 通常 星期二先翻。 浅 Blue 啦， 咁样咯。 咩浅？我浅 Blue， 我 系啊。 好啦，Kitty 崔杰同你点睇咧？ 系， 如果你问我咧，我就觉得一星期翻四点五日工啦，就好理想啦。其實我都睇到好多而家報道咧，嗰啲唔同嘅國家都有陸續推行一個禮拜翻五日，一個禮拜翻四日，咁都想啲員工咧有多啲 work life balance 啊嘛，即係除咗做嘢咧，都可以兼顧下屋企啊，自己其他嘅興趣啊，令到自己嘅身心發展都好啲。我就覺得咧，人嘅工作能力同埋嗰個嘅工作嘅心態咧，同佢翻幾多日工咧冇直接掛鈎嘅，即係唔代表你翻少兩日工咧，你就係懶嚇，你翻足七。日工咧，你就系最勤力、最投入噶啦。我觉得唔系咁样嘅，我觉得人咧最紧要系自己嗰、那个内心啊，即系个心理平衡系做得好嘅话咧，其实你做所有嘢都事半功倍啊。所以我觉得做人应该系要有 work life balance， 可以一个礼拜翻到四日工啊，四点五日工咧，有多啲时间去陪下屋企人啊，增值下自己啊，自己多啲见闻啊。出去行下街啊，去 shopping 下，见多啲新嘢。其实啊，带到翻工啊，都系好事嚟噶嘛。咁所以我系支持唔使翻咁多日工嘅。 耶、打工仔多咗都系打工仔 啦。打工仔都系打工仔，冇错。但可能老板角度又会唔同啦，即系会觉得吓，点解唔系翻七日啊？点解唔系翻廿四小时啊？即系咁。 有噶，有啲老板系唔知点解，系好中意见到员工嘅。佢、就算知道你能够喺屋企，或者你唔需要太长嘅时间喺 office， 但系你都做得晒嘢。但系佢总系见到你就早啲走嘅话咧，佢系唔安乐嘅。你有冇试过啲咁嘅老板啊？ 偷咗佢啲时间。 我撞过一个老板，喂。九點鐘翻工，佢八點半佢就得咗喺個房嗰度。 咁你梗係唔可以遲過去啦。 係，係咪？於是咧，即係又一個惡性循環啦。每晚佢又要個秘書走，幫佢叫個飯盒。夜晚起碼九點先走。我心諗，哇！你唔使咁搏啦，你咁搏。你會令到我哋大家同事好大壓力。 仲有啊，頭先所講啊，如果阿 Ada 話齋好快做曬啲嘢咧，你啊真係難捱啦，你嘅日子，因為個老細望住你，你已經做曬啦啲嘢。 係啊， 你有冇試？你有冇試過啊？ 有啊， 有一排就係咁啦。喺以前一間舊公司，死啦冇嘢做點算咧？但我個位係老細房望入嚟，一望出嚟就望到我。 即係第一個。 係啊，咁你 咯，俾到你嘢做咯。嚇，咁叻啊嘛！ 我咪係咁打信咯，打信打完搣咗佢再打。信 哇！ 咁咪点啊？系啊， 哎呀，好惨啊！呢种生活， 佢攞人孤寒的包噶啦，孤寒的包都搞唔掂啊！ 系啊， 仲有孤寒的信，仲有 你要出动多啲古惑嘢 啦。跟住佢又望下，啊，睇你做紧咩先咁样。但系有时候有啲工种。嗰一陣真係冇嘢做就冇嘢做， 係 即係咁。 但其實我諗老闆都應該，喂，其實老闆都係打工仔嚟嘅啫。 系咪啊？ 系啦，佢都系帮呢间公司打工。 你唔系一出世嘅话就系老板嚟噶嘛？ 但系佢做咗老板，佢就唔记得。 咁点解一做咗老板，你就唔记得咗你自己都曾经系一个打工仔咧？ 哇！ 呢个真系好奇怪嘅。 冇错。 等我哋大人咗之后嘅话，就唔记得咗自己曾经系个小朋友嚟嘅。 系啦，即系你以前俾人虾，你都唔开心啦。点解你而家又虾人？ 系啦，点解仲要将呢样嘢继续咁样去延续落去咧？好痛苦。 阿 O 神哥，阿 O 啊， 一个礼拜如果要工作五日，好。梗係好啦，不過如果可以翻少啲工啊，更好啦。我哋都係一個卑微受薪嘅打工仔嚟嘅，翻工時數越少，日數越少，當然越開心啦。我係阿 O 啊， 嗯 ，OK， 但薪酬不減啊嚇，呢個就係大前提啊。 我覺得阿 O 咧好好貼地，好打工仔嘅啫。 同埋咧，翻工有好多嘢討論過嘅，有亦都譬如有時人有啲人討論過咧，嗰個叫做可以改變嘅工作時間，你會唔會開心咧？舉個例， 彈性上班 係啊，彈性上班時間，譬如我今日唔好翻九五啦，我翻七，跟住褪翻上啲，或者我翻晏又褪翻落啲嚇，即係咁樣。即係如果你成個 交通都係一件好事， 冇錯啊，你唔使大家同一時間。逼埋一齊啊嘛！你哋又覺得係唔係咧？ 我同意啊， 我非常 最好啊。 阿 Sir 呢啲，佢成日註定咗，佢六點鐘佢就起咗身嘅啦。咁不如就翻早啲。 係啊，早啲翻去咯，早啲放工。 係啊， 係嘛？ 早啲翻，早啲放。 冇錯，總之每人好可能我喺公司係八個鐘頭嘅啫，任得你幾多個。當然你嗰個工種係一定要可以容納你可以咁樣做， 係 又可以俾你咁樣做嘅話，我覺得其實應該係可以咁。譬 如有啲阿懶強成日都要十一點先起身，我唔係話你嚇， 即係唔係話我啦。 舉個例。阿懒强咁样十一点先起身，翻晏啲咯，但 系 夜啲放工咯，因为因为有啲人真系佢系一个夜晚人嚟嘅，佢夜晚精神过日头嘅， 冇错， 系咪？ 系啊，其实都要因应住每一个人可唔同嘅做法。我谂呢一种咁样嘅就系翻工嘅 office hour， 所谓叫 office hour， 其实咧都系好似觉得你一个工厂咁样，即系每一个人翻到嗰八个钟头里面嘅话，就我哋啤一啲嘢，咁先至需要嘅就系每一个人都要坐喺嗰度，都系嗰个时间一齐去翻工同放工。但我覺得你要看看你自己那種的工種，如果不是這樣的講 creative 的講是譬如可能是有一些彈性的，我覺得你未必需要好像一個工廠那樣要他們這樣去上班和放工咯。你困他在那裡的話，他做不到這個就是做不到事就是沒有用的。 還有呢，我套入別人的身份去想，有些戶外工作其實他做一個小時辛苦過我們做兩個 小 時，他曬著太陽，你諗下，曬住個太陽，每日就喺户外嗰度一路曬住。你有冇見過嗰啲鋤地嗰啲咧，揾啲嘢 包曬， 全個頭包曬布啊，即係嗰啲 焗 住， 著長袖衫， 著長袖衫啊， 唔曬得嘅嗰啲。会烂嘅大佬，如果真系要着嗰啲肌肉就， 你估佢真系怕冻啊？佢真系热到傻咗啊！咁所以佢哋嗰啲工作一个钟咧，可能已经等于我哋两个钟咁辛苦。 系啊，所以头先咪就有一个系我哋嘅 fans 就喺度讲咯，佢、 啊、 就话其实都唔好话佢哋即系蛇王啊，其实有时冇偷懒嘅， 系、啊、 只不过系因为有啲咁嘅需要嘅时候你要休息，你就 系 要休息。 系啊，今日好似另外 死人嘅大佬 新闻嗰度咧，见到有个嗰啲住天台铁皮屋嗰啲伯伯。 系， 佢话两个钟头要冲一次凉啊！ 系啊， 因为佢悭，佢冇钱啊嘛，佢唔想开啦，佢有冷气机，但系佢唔想开，因为真系贵咁样。佢为咗两个钟冲一次凉。 仲有个屋顶咧，佢真系啡水嘅时候嘅话咧，嗰头啡，嗰头已经 又干晒啦。 系啊，辛苦， 系啊，咁所以你话户外工作嗰啲人就 系 咁咯，日日晒住做八个钟，你唔觉得出完汗嗰人特别攰嘅咩？ 系啊。咁係啦，因為真係會虛耗咗你裡面嘅你嗰啲精氣啊嘛，即係你嘅精氣嘅意思嘅就係唔係話嗰啲你嗰啲， 我明嘅， 係啊，即係我哋講緊話中醫嘅角度講緊嘅就係呢啲就係我哋嘅精神同埋我哋嗰條氣啊嘛，所以話大汗淋漓嘅到最後尾嘅時候，你係會成個人散曬㗎，唔係、一件好事嚟㗎， 好攰嘅，零聲攰嘅，馬老師有冇試過啊？ 我未試過送汽水嘅，我攤喺個車度，暑假你諗下幾熱啊！有时一落雨，哇，正啊正！一落完雨又出个太阳。 你送几岁咧？系咪饮晒成盘啦？ 结果成任你饮啊， 成盘 任你饮。 十二支得一支， 系真系辛苦。 不过汽水饮得多都辛苦， 唔 系冇已经冇解渴 住 嘅， 胀住嘅好辛苦嘅，唔得嘅。 哦，胀到而家系嘛？唔怪得知啦。 系啦，就是、因为汽水饮得太多啦，嗰阵时候。 哎呀，好后悔，点解咁贪心咧？ 好，翻到十二点钟，今日有冇呢一个马老师漂流教室啊？ 有， 系漂定下？ 路边野花不要采，咁、你自己去。 远望天空，灿烂到拍手掌，叫你。 独秀，照着一杯奶盖而通行瞬间集来，雾望他分可淡着独餐吃食材，现实很多障碍，如果奔躺满载跌过真可以断开，伴你养刮夜的比赛，小不免总有事情才，让爱始终相信爱，何难笑话不寻答爱，伴你猛大事都感觉不怕无目的害怕，仍要拖你走遍来日世代，多几次太老后再晚入，多几次世日吹走，连到晒得三分已经足够，填满快乐宇宙，就算游戏没有尽头，共同游玩亦可有上和要，放手抱别拍手，能够笑着向着那条失也别独奏，所有通宵已经足够，随你这样依走，就算有气色不尽头，共同游玩亦有所相救，要牵到边就算丑，能够笑着喊着那句失也唔遵守，陪你逐次晚游，多几次细日吹走，甜度上有三分已经足够，填满快乐依旧，就算有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将我醉， 早晨啊 Uncle 妈，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啊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逢星期一至五十点到一点嘅，讲最新嘅天气先啦。而家系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今日咧天晴咧，下昼都系好热。其实而家呢个热嘅嚟得好早嘅，嗬， 冇错， 即系十点钟，你觉得已经系有少少难耐 嘅 啫。 而家尤其是系晒太阳嘅话，都可以提一提大家，记住嘅就系喺九点钟，朝头早九点钟之后，同埋嘅就系黄昏嘅五点钟之后咯。 哇，你 set 得咁早啊？九点后都唔好晒啦。 九点后已经唔好晒啦。真系噶，因为嗰啲紫外线其实基本上系好容易会晒黑，同埋你啲斑斑会走咗出嚟咯。 我就晒到11:00啦。 哇， 系啦， 好热咯，已经开始。 喂，以前我唔识惊啊，以前我系拣12:00后先晒。 我知， 我以前唔识惊。 惊死唔黑啊嘛， 惊死唔黑。 系啊，我明噶，所以唔好滞啊。 系啦， 系啊，晏昼嘅话，我谂3-4点钟开始 就好啲啦， 好啲啦，系啦，最好系5:00。 我头先喺度有个感觉咧，喂，而家6:00仲好似日头咁。 系啊，天光噶嘛。 系啊，仲系好光噶吓。好，12:00先咧，新闻报告。 机场唯一一条跑道要紧急维修，多班航班停飞或者改道去附近机场。英国最大空军基地布莱兹诺顿皇家空军基地跑道因为热力受损暂停升降。铁路部门说轨道在高温下有弯曲风险，大部分路线要限速，部分在正午时分停驶， 呼籲民眾避免非必要旅行。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正午時分，本港多處的氣温上升至33度。此外，同偏南氣流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偏南風。展望今個星期餘下時間至下星期中期天晴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可達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3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599点，跌246点，总成交金额44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52点，跌8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1.8跌8毫，阿里巴巴100.8跌3.1，盈富基金21.12跌2.4，美团187.9跌0.8，药明生物77.5升1.15，恒生中国企业72.28跌9.6，比亚迪股份287.4跌6.4，中国海洋石油9.92升7仙，日本保险83.25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8，瑞士法郎8.033，澳元5.371，加元6.052，新西兰元4.844，欧元7.9583。每百日元兑港元5.6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62。日经平均指数报26971点，升183点。港金报1600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39美元，卖出17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在港岛区铜锣湾的摩顿台，由于有水管急收，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迪士尼桥底机场和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鲗鱼涌太古城、徐公阁、鸭脷洲村、利宁楼、慈云山、慈正村、正旭楼、九龙城、德朗村、德盈楼、大围龙亨村、上心楼、天水围天富苑、元富阁、马鞍山、利安村、利盛楼、大围美田村、美泉楼、筲箕湾东欣苑、欢欣阁、长沙环丽翠苑、丽心阁、观塘海汇三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成朋友方子豪是有钱仔嚟噶。 边个你行得前啊，方生，你咁癫， 真系富二代嚟嘅。 我咁讲， 你咁谦虚，突然之间 成日都扮啊，又话咩都要自己整。 发现咩？ 因为你有私人嘅健身空间。 我咁讲。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以下是一则有关消费券计划的消息。 消费券计划的登记人，如果收到短信通知不符合资格准则，可提出申述。申述表格可以在消费券网站下载，或者致电热线185000索取。 填妥申述表格之后，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工作和住址证明等，透过电邮、传真或邮寄交回秘书处，亦都可以亲身或者请亲友交回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 全港共有八个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分别位于上环、北角、长沙环、旺角、观塘、沙田、荃湾和屯门。 有关详情可以打热线185000，或者参与消费券计划网站 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每日为市民提供多元化节目， 重点音乐节目华夏原创金曲榜， 邀请音乐人歌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作客，解读华语流行音乐，分享音乐背后的故事。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102.8 大湾区之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啦，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又开始咗啦、嗯。老师老好， 马老师好 ，master 妈你好， 同我练下脚， 系啊， 腳仔 有冇五折优惠啊？ 有。五折咪净系练你一只脚咯。 好啊， 好啊， 好啊。阿志嚟，我嚟撑你个面啊！ 啊你咁噶？ 你 好多怨恨 喺度喎， 咒怨个女主角 系咯， 怨咒个女主角系死都唔碰过你啊！ 我其实得啦，冇所谓啦， 讲下笑啫， 又真系几好笑。 OK， 嚟啦！ 今日嘅题目就系路边野花不要采， 嗯， 下一句咧就系路边嘅野果。你有冇见过路边有野果 嘅？其实咧，野果又有，人哋种嘅都有，但系因为有啲人咧种啲果树好大棵咧，佢浸晒出嚟啊，即系离开咗个嗰个 屋企范围， 屋企范围就浸埋出嚟。咁有时啊，真会有少少想，不如摘个试下。 系， 不过咧，我自己觉得咧，除非你真系好叻种嘢啦，如果唔系，我成日咧觉得香港自己种咧出嚟嗰啲冇人哋 得噶， 嗰啲生果铺嗰啲咁靓、咁大个、咁甜嘅，你有冇呢个感觉？ 但唔使钱，我都会偷。 嗯，好多。 钱啊嘛， 梗系啦， 系咪先一两粒 OK 噶？你觉得着数咗啦？ 攞乜嘢啊？ 我试过偷过荔枝， 系 同埋黄皮， 系咪 摘黄皮？ 呢两样好安全噶，冇唔会出事噶。 因为你知道我住喺咩地方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佢哋都会喺自己嘅庭园嗰度咧，会种呢啲咁嘅嘢噶，比较容易啲嘅。仲有嘅就系木瓜， 龙眼都 OK 嘅。 龙眼麻烦啲，我见到佢哋果实累累嘅，多数都系木瓜。 仲有就係黃皮，同埋嘅就係荔枝比較少啲，但係好奇好奇怪嘅，佢一年年嘅，佢今年好嘅話咧，下年嘅話就冇噶啦， 一年年㗎，係 啦，所以你要趁佢真係多，佢多得嚟，哇，真係好誇張噶，係因為佢嗱點解我會偷咧？佢離開咗佢自己嗰個範圍啊， 就有時候出嚟， 係啊，嗰個已經係公共 阻住我 嚟㗎啦， 我 唔係話佢阻住 我， 係啦，而係佢已經生過咗佢自己嘅嗰個範圍嗰度喎，咁我行過嘅時候，我咪掹掹。一炸咯， 甜唔甜 啊？我覺得 OK 啊。 荔枝應該甜，荔枝同黃 皮 都 OK。 所以咧，其實我都有時都想試下參加，但冇參加過嗰啲，即係叫淡麗 生果， 即係真係俾錢去入去個果園任你摘嗰啲。我成日覺得呢個幾痛快㗎， 好好玩㗎。 我試過士多啤梨咯，摘 係啊，士多啤梨又係 必要係啊， 唔好食。 唔係啊，係佢所謂叫做就去到之後任你自己揀，係啊，跟住佢自己再磅下究竟你有幾多嘛？ 係啊， 哦，即係再計錢嘅， 梗係啦， 係啊， 到最尾嗰時候就貴過你出面買㗎啦。 除非你自己就即係匿埋喺度食食食 two 或，哦唔係，咁我應該係兩種嘅，有啲應該真係俾完錢任去任你任摘食。 外國就係， 係啊， 香港嗰一隻士多啤梨園，我試過有一次嘅就唔係，佢所謂叫做就係你自己揀。但系問題係在於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佢嗰個磅數即係嗰個錢係貴嘅。 但係你要咁諗，你真係直接從樹上摘嗰種新鮮度，等於海鮮店你真係撈條魚，即刻就將嗰條魚嚟食，即係嗰個新鮮度係百分之一百咯。你可以咁諗。 但係嗰個貴，你覺得、 就唔值得 啦？就有少少真係。 譬如我嗰次都講過，去釣魚場咧，即係釣完魚，佢會計翻釣魚啊。釣魚就釣魚，點會釣下咧？釣完魚之後咧，佢會計翻，哦呢只係咩魚？於是咧計翻幾重幾錢？但係 你 享受到嗰種海上釣上嚟，唔係你拎翻自己煮，佢唔幫你煮。但係你，但係你海上真係即刻釣到上嚟嗰種新鮮度咯，係啦， 都係嘅，都有。 好，我今次講咧就係東莞有個老友，你知道東莞荔枝好出名噶嘛？佢有個果園嘅，哇！又好似你話齋， 聽講有啲天價荔枝喎，係咪？ 係，但係 啲真係好貴。 係啊，增城 增城掛綠係咪？ 掛綠係有一條綠色嘅線喺度嘅，但係咧已經開到咧，佢都有辦法搞到。 咩？ 即係整到已經可以有辦法可以 copy 佢。 係啦，佢話我聽，佢可以做到東莞掛綠 啊！ 但係咧， 可唔可以整個香港掛綠啊？ 乜都得噶，你讲啦，张张挂绿都得。 系啊，得啦，你沙田挂绿。 系啊，沙田挂绿都得。 但系咧，佢就话俾我听，如果系东莞挂绿咧，即系当增城卖噶，增城就喺广州附近嘅啫，喺南边。佢就话如果当嗰度卖十蚊一粒咧，你个东莞挂绿咧最多只系卖两蚊。 佢一定唔止十蚊一粒， 只可以咁讲啊，举例啊。但系咧，佢亦都有蛊惑的东莞挂绿，就系将嗰粒东莞咧。運翻上去，增 城 行個圈， 行個圈， 行個圈。 我哋好多時候而家啲嘢都係咁， 係啦，然後 你驗邊度， 係啦，然後就入落個籃度啦， 擺落去嘅啫嘛， 係，咁就又賣得好啲啦。咁佢就同我講咧，佢話呢啲咁嘅手作仔咧，佢下邊嗰啲仔女咧已經冇興趣啦。 嗯， 即係而家啲後生仔真係冇興趣做 咩承繼父業嗰啲，係 啊係啊， 手作仔即係其實你嗰塊嗰條綠， 即係種嘢啊， 即係種嘢啊，果園啊，佢冇興趣。 果園生，因為真係勞動工作， 同埋又曬到黑掹掹。 我以為係用嗰啲荔枝，跟住自己啲畫， 嗰個係 甩色嘅。你知佢會做呢啲嘢㗎嘛？ 喂，我點會做？ 我覺得你會咯，就。 我唔会做。 诶，手作仔，我意思嘅就系话，系咪要啲仔女喺屋企嗰度喺 度画条 绿色嘅线喺个粒荔枝度？ 唔会，我会叫佢咁做啫，我自己唔会。咁通常咧，咁佢就喺度谂啦，因为果园咧好大嘅地方嚟嘅，好多地，但如果佢唔打理咧，就会荒废。 系啊， 就会荒废。 打理少一日都唔得。 系啦，佢话就算佢俾啲人打理咧，佢都担心嗰块地唔知去咗边。 佢想点啊？ 所以最希望就可以。 点解笪地唔知去咗啲边啊？我唔系好明。 嗱，好简单，譬如话呢块地系佢噶啦，佢买咗啦，有晒地契嘛，问问啦。咁如果佢呢块地，诶，佢年纪老卖啦， 唔想 俾咗陈大文搞啦。陈大文搞下咧，佢就有办法令到块地变咗陈大文。 系 啊， 咁 好得 噶。 你挂绿都可以做到，东莞挂绿啦。 所以佢又唔敢整俾人。 系啦，同埋因为佢好简单，譬如话你块地系十亩嘅，咁你其实冇明显一条线喺嗰个农地嗰度画一条线，呢度我噶嘛。通常就系嗱呢几棵树就系我噶啦，树后边就唔系我噶啦，咁样样，即系冇一条实线喺度。 系咁啊，斩啊你棵树嘅话，咁啊就系成笪地都系我噶啦。 即係好多模模糊糊嘅嘢喺度， 係 噶。於是佢就問我：喂，點搞啊？點樣響可以即係吸引啲仔女翻嚟幫佢手咧？又果然即係企業化或者做大啲做成。我話：喂，其實東莞咧都好多好食嘅水果，荔枝啦、龍眼啦。但係仲有就係車厘子，依家都好多人種嘅，因為車厘子方便啊嘛，就喺地下嗰度一掹就係啦。係 咩？ 係啊， 我以為係樹。 唔係樹樣嘅咩？ 好矮嘅，通常好矮嘅。荔枝又高少少，然後最高咧就東莞依家好多，就係嗰啲芒果樹，唔靚唔好食嘅，唔好食嘅，即係跌到周街係都冇人要。咁佢就問：喂，點樣樣即係吸引啲佢啲仔女啊？即係好玩啲咧？咁佢就問我， 點解問你咧？唔問啲仔女咧？ 咁仔女根本冇興趣啊！ 做咩你要問個阿叔啫？ 唔係啲仔女就唔冇興趣聽，可能連呢一番説話都冇興趣聽。 係啊，仔女真係唔係。 咁呢個阿叔諗住阿 Jackson 咪聽下咯，係咪先？ 哦，都因為咁啫， 都因為咁啫。 係啊， 不過鬼事咩？你仔女有冇興趣？係 啊， 心裏邊諗。 因為我覺得呢一樣嘢，你最好就係問佢㗎啦。點樣先肯 幫手？點樣吸引到佢？我真係唔知，我真係唔識答喎。係咯，佢冇興趣就係冇興趣。 咪就係咯。 係 啊。咁你咁又真係失驚無神咁，我揾個場面阿叔嚟翻嚟同你講，我更加冇興趣啦。 其實好簡單，你同你個仔傾偈，譬如話佢想做咩， 我都問過佢，喂，不如你又做下 DJ， 佢冇興趣嘅。 係啦， 所以呢樣嘢你提供俾佢嗰樣嘢，根本冇興趣。 我認即係等於嗱，我細個咧，我阿爸做記者啊嘛，你有冇興趣做記者？冇興趣，第一時候答咗冇興趣先。通常是这样的，是 不是？你问我们要讲的一件事，就是其实他不可以找那个还要是三不识七的阿叔跟他说的，就是说其实你可以回来什么什 么什么。根 本是没用的。 那个三不识七的阿叔自己都不想东西，他怎么帮你想 东西呢？ 他连自己的东西都不 想。所以真的傻。 为什么？不好意思，你听不听到我讲的？听到个嗬，啊对唔住啊， 我就觉得就系嘥时间， 嘥时间， 佢 花不要彩， 系佢就同我讲，佢话喂，不如咁啦，你就咁样摆啲果喺度咧，等人哋嚟买咧就好被动嘅，问我有冇啲主动出击嘅方法，咁我就话诶、我之前因为咧，其实而家香港都好兴嘅就系、是、组团去食水果啊嘛， 系咯，头先我讲嗰啲啦，弹咩团弹咩团 系啦，咁佢话其实都因为佢都试过啊，冚一声咧，成个果园咧好似俾啲黄 系噶啦，又系噶啦， 咁系 一声冇晒， 踩到地烂晒， 佢即系觉得好肉痛， 亦都系 好肉痛，即系嗰啲树俾人哋哇游轮到咧， 芜湖啲树啊， 死啦，摆落嚟啦，嗰啲嚟啦。 我想象到啊，啲师奶系咁熬啲树，熬啲沙落嚟，跟住掉落嚟，佢都又唔食啊，咁算啦，啲唔好 用。 仲有，咦？呢粒酸嘅就劈，哇！ 系啊， 即系你会觉得好难受啊。问我有咩谂下，我话喂，不如咁啦，而家咧好兴农家菜，我话你喺个果园嗰度割少少地出嚟，做一个嗰啲叫水果嘅宴。即係喺度食 水果宴、 水果或者啲水果 任食 任加埋落啲菜色。 其實你而家吸引仔女定吸引客人啫？ 你要做好啲，你明唔明啊？ 嗱，佢頭先話吸引， 我知啊，係 仔女啊嘛。但係而家你講嗰就係吸引客人， 唔係吸引客人。如果你將佢做到哇，好似幾好玩喎，咁你用翻呢樣嘢吸引啲仔女嘅， 先吸引客人。 係啦，即係等佢，哎係有一諗，即係我要刺激到佢啲仔女有興趣。你諗下組團去摘水果。你有冇興趣？我都冇興趣。如果我係我嘅仔，我冇興趣，每一日等嗰啲人嚟。哇！ 睇下組咩團咯，組個美女團，即係摘水果，我覺得 O K 啊。要用翻你嗰啲之前嗰啲，嗰啲話突突嗰啲啲。 唔係啲生果，啲生果就係啲美女掛住喺個身咯，你摘咯。係 啦，其實可以啊，我覺得。是不是 用你嗰啲思维嘅，你只要用 你 嗰个 思 维得噶啦，系啊！你要开翻个 yellow mode 个黄色掣咧，啪一声，开翻个银黄色掣咧， 咁咪实做啦， 咁实得啦，系啦系，大家翻嚟摘木瓜啦， 冇错。跟住嗰啲叫皇帝团嚟到嘅时候，咁咧你唔使喐手嘅，你就讲嘅啫，跟住咧就指 有啲靓女爬上去， 系啦，你喺下边嗰度可以 望住， 系啦， 唔系望住个木瓜， 对不对？ 系啦， 系啊，咁跟住佢摘咗落嚟之后，咁咧佢搣埋喂你食， 即系咁样。喺泰国有啲叫马骝。摘椰子，你改条桥叫靓女摘椰子咪得？靓女个椰子唔系靓女个椰子，系靓女摘嗰个椰子咁样。 椰子系哥仔，椰子真系太会跌落嚟，好危险啊！ 系咪好开心啊？ 李小姐， 即系帮你 modify 咗嗰条桥。 点样啊，马老 师？你呢啲嘢咧，我真系做咗。 肯定你做过啦，衰仔。 你点解唔做先？ 咪就 系 咯， 即系我哋个脑筋咁清醒。 天诛地灭。 即我哋咁乾淨都諗到，何況你個腦咁唔乾淨？ 你咪諗咁乾淨嘅嘢，你唔會成功噶。話你聽，行強啊嘛。 先嚟食飯先，唔好咁快摘水果住，好唔好？ 好。冇，我就係覺得嘥時間。 我哋跳咗幾個 step， 係啊，你咁樣先得㗎嘛。 不如直情去嗰個重點。 不如你問我哋點樣先有得做咧？我覺得咪就係咁樣咯。 冇錯， 揾啲女仔翻嚟咁樣。 因為起初咧，佢就冇揾女仔，佢就揾咗啲 太健康啦，你 大媽翻嚟，真係好健康。 大媽做咩 㗎？ 負責 大媽煮？ 唔係啊，煮啊，或者啲導賞團啊，帶你去啊。嗱， 正常都係咁諗嘅。 呢啲龍眼點點點啊，呢啲荔枝啊點點點啊，有咩好啊？嗱，呢啲木瓜又點好啊？好似食咗就點點點啊咁樣樣。 呢啲冇乜噱头啊！ 真系冇噱头。 系啊， 嚟咗两团之后冇人嚟嘅。 嗯， 冇人嚟咁又一路数手指啦，又 hea 啦。 啲大妈点啊？咁而家好嘢嚟嘛？我客人嘛？我可唔可以翻嚟煲个汤之后再翻嚟啊？ 我翻去捉个粮先啦。咁鬼热。 哎呀，做乜嘢咧？成身大汗，睇下咁噶你。 于是咧，啲大妈撤退咗啦。咁啊，哇！咁样唔得，荒废咗喺度。於是我又揾个朋友，喂，有冇啲人可以嚟呢度帮手？揾咗一间，因为嗰阵时放暑假，揾咗啲女仔嚟，嗰啲大学生嚟做暑期工。 但系你一定谂佢揾佢嚟做乜噶？ 揾佢嚟导赏，我起初真系冇谂呢啲衰嘢。 点导赏啊？导咩相啊？即系我呢棵就 系 咩树？ 系啊， 呢棵就荔枝啦。 系啊， 红色呢粒就系荔枝啦。 我知啊，我知啊，姐，咁点啊？ 嗱，呢个掉落嚟就系木瓜啦，使你讲紧。 系咯， 因为咧，因为咧，其实咧，无心插柳，真系无心插柳，因为嗰年太热啦。 你咪冇桥啦， 你唔好话无心插柳啦，你 系 有， 你听下讲先 啦。你净系有心嘅，点解无心啊？ 佢有心，佢有心栽花花不发。 我真的冇心嘅，但嗰啲女仔咧，哇！嗰日嚟到咧，全部着晒嗰啲短褲啊， 背 心仔啊，哇！於是咧， 你就諗到啦，計上心頭， 係啦，識心起啊， 識心起。 哇！既然而家佢都咁樣樣咯，咪順住個勢咯。於是咧， 講到好似好勉強咁。 係啊， 我唔想 㗎，我唔想㗎， 我冇諗過㗎。 佢著短褲嚟咋？ 喂，佢真係佢著嚟㗎喎。 長褲嚟㗎，我 仲走曬光。咁既然走咗光，咪用下呢樣嘢 咯。 我有同佢哋講㗎，好多蚊㗎， 著翻件樽領冷衫啦，係咪咁啊？你係咪咁樣講啊？ 唔係啊，我一驚好多蚊㗎，好多蚊 啊！ 咁點 啊？咁於是，哇！突然間咧，好多人嚟，因為傳開咗，佢哋又會叫啲同學嚟， 就因為啲短褲仔。 係，因為 短褲都普通啫。 係啊，我正常。 會為咗你條 短 褲過嚟，咁我海灘大把嘢睇啦。 係啊，使唔使參加你個團啫？ 海灘你就個個都係咁，但係咧，佢呢個果園咧，我哋亦都同啲女仔講嗱咁樣啦，你喺度都係坐喺度嘅啫，玩手機唔好啦，大家咁樣樣有團嚟。食几多少，大家插用，於是佢哋好乐意去。 哦，即系啲啤酒妹咁系嘛？ 系啦，真系 我知。 用呢条 奔跑吧少女，大家呢边跑过嗰边，噔噔噔噔噔噔，系咪咁啊？ 果园啊，点跑啊？ 我唔知啊。 哎呀，於是佢哋就会叫啲同学仔嚟先，首先叫啲同学仔嚟就摘水果，因为咧由士多啤梨矮嘅， 即系啲同学仔摘。 是啊，咁啊，但于是就传开咗。 啲客人咧， 佢咪叫啲同学仔就系客人嚟噶啦。 收钱啊， 梗系收钱啦。但系 即系糖水滚糖鱼、啊，嗰个女同学叫咗女男同学嚟咁样啊？ 唔系， 买保险都系咁啫。 又系， 你谂系咪？ 阿姑姐啊，我未开单啊。阿二叔啊，帮我开咗单啦、啊。 你帮我买份啦、 啊。你求求我买份啦、 啊。你都会帮手嘅。 你半年系断咗佢算啦。 系真系要咁样，因为嗰啲我哋都想嗰啲女仔咧有多少少钱嘅嗰啲雪梨光，因为讲真唔系好多钱噶嘛。即系如果你个果园做，点会俾好多钱你咧？如果冇生意嘅，又叫你哋走噶啦。于是佢 喂，咁你有排都未讲到嘅就系点样吸引就系嗰个果园 未噶， 其实仔女吓可以翻嚟做。 佢呢个咧就系嗰啲女仔咧做开咗啦。咁跟住咧，而家咧国内咧都好多水果店，就系讲紧系时尚宅嘅水果店，已经类似香港嗰啲咪周街都有嗰啲咩新界乜新界物嗰啲生果啊菜咁嘅。我哋都喺路边嗰度。 其实咪翻转头咪即系淡丽团，即系我摘完计几多钱，系咪咁啊？树上生果店 系啊， 大啲啊，即系咁。 系啊，就喺路边嗰度做。 但系咧就都卖埋咩咧？就系 pack 好晒一包包，好似超级市场咁。因为国内唔兴嘅，一包包嗰啲水果，杂锦水果，譬如话呢度有六粒荔枝。 咁啲仔女翻咗嚟未啊？后来 都系唔得， 都话噶。 唔系啊，冇办法。果完， 我听咗 你唔开心 嘅 咩？我听 讲唔系，因为其实你喺度讲到我就乜件事真系好温馨啊！我要令到啲仔女，我要翻嚟帮手。一听你，呢啲咁嘅谂法已经知道你嘅就系你嘥时间啦。 你有咩好巧啊？ 头先咪一早同你讲嘅就系做呢一啲咁样嘅嘢咯， 系啊， 就系美女团咯。我系皇帝嘅享受啊嘛。 嗰啲唔得啦，因为。东莞的原因那些 但是剛才 他說的原因都是的你給得多少錢呢美女如果做你不如做車展、啊、有冷氣有成怎麼在果園那裡曬住幫你摘木瓜好辛苦的其實 那就不是這樣的錢咯 是啦 那你就要給多些錢咯 車展那些就站在車頭放一個 pose 那他 有 冷 氣、 啊、有冷氣有成靚靚女女怎麼來做你果園、啊、是不是、嗯、好那成失敗也有你的所以不關你事关关地又唔关得 上， 系边个你啊？系边个你？ 系你 you， 系个老板冇眼光啊！ 揾错揾错场面啊！ 错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发言提到的反中乱港分子，并不是指一般的不同意见人士，而是更严重的行为。这些人在2019年之前一定有存在。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话，夏宝龙是呼吁大家防患未然，认为受西方势力支撑的反中乱港分子会死心不息。只是等幾時發作。至於因應夏寶龍的講話，是否應該加快《基本法》23條立法？譚耀宗認為特區政府一定會做，但新一屆政府剛剛成立，工作千頭萬緒，或者有更急切的事要處理，可以等特區政府安排。綜合文憑試聽日放榜，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說，不少應屆考生較多憂慮的問題與疫情有關，较多查询如果失手有乜嘢升学选择，或者大学弹性收生嘅问题。吴宝成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届参加大学联招嘅学生跌至不足40,000人，亦都多咗人寻找海外升学。佢预料相对旧年，今届考生较易入到8间资助大学，估计考生如果考获5科20分或以上，会相当稳阵，可以入读8大。對於今屆有大學提供彈性收生安排，吳寶成說相信對一些同學會有幫助，因為有些學生本身具備專長，例如數理學成績好，但語文科成績不太理想，有關彈性收生安排有助舒緩學生壓力。無線新聞的流動應用程式今年5月接連發出推送通知信息事件，警方再拘捕多一個19歲男子，涉嫌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警員今個月13號在秀茂坪拘捕一個本地男子，他已經獲准保釋，今個月下旬向警方報到。今年5月3號，警方接獲相關機構報案，說機構的流動應用程式在凌晨發出多個異常的推送通知訊息，其後在西區拘捕一個27歲男子。南韓新增超過73,000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絕大部分是社區感染，再多12個患者不治，累計超過18,860,000人確診，24,000多人死亡。單日新增病例比之前一日大幅增加超過40,000宗，亦都創下自今年4月27日以嚟的單日新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周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到下星期中期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酸甜苦深情如烟，这一书是条好汉，穿山书铁壁神穿，翻江书身手不凡，青毛书一身是胆，这武术一介金兰，旗下无意流转在明前。 伸冤啊，大老爷！伸冤啊，大老爷！ 展超，系门外有人击鼓鸣冤。快快升堂， 包大人遵命，全击古人 升堂。 翻江苏伸手不凡，金毛鼠一身是胆，这武术 人何时击鼓？快快报上名来！ 小人猪狗仔，广东番禺人。 嗯，猪狗仔系嘛？ 嗯， 你原籍广东，何以嚟到开封？今日又因何要打我个鼓呢？ 大人， 你笑咩啊？你系打我个鼓啊？头先， 小人从事买卖字画古董多年，刚嚟到办科。办完课准备回乡，弃了日前买一幅八美图，遇上一位万不讲理嘅姑娘啊！佢拣画嗰幅画系佢噶，我哋争持不下，于是我唯有胆大，请包大人明察秋毫。 嗯，咁而家你嗰幅画喺边处？ 就响小人下榻嘅客栈龙门客栈。 嗯，展超 系 本官派你去龙门客栈揾佢嗰幅。八里图翻嚟睇睇啊！ 准命 啊，系啦，啊猪咩仔话？ 猪 狗仔啊，记唔到啦，好难明咩？第一次见面，你又唔派卡片， 对唔住， 你再笑掌嘴。 嗰位涉事嘅姑娘咧吓， 佢煲住烟花楼， 烟花楼， 听讲喺呢度嘅名妓啊， 名妓， 芳名蝴蝶， 蝴蝶， 大人，小人未听过蝴蝶姑娘。不过横掂顺路，我可以去烟花楼，再去龙门客栈取画。 得唔得唔得？阿展昭哥，你今日走嚟走去，好辛苦你噶。 唔系，我系御鼠嚟啊嘛。 啊， 我御猫嚟。 猫定鼠啊？你谂清楚先啊。 御猫，系。不如我先去烟花楼先。 大人大人，而家时候尚早啊，佢哋一般咧要去到未时先响烟花楼噶、嗯。 我知道，唔系我唔知道，未去过点知咧？不如 唔好不如啦，大人，系、人都认得你，你黑掹掹，一阵俾人误会你去呢啲地方，确系唔系几好，有损你嘅官位。 黑掹掹唔一定系包公嘅，刘青云都系。 佢冇嗰顶月亮，佢冇嗰顶月亮，大人。 不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咧？ 大人，捉老虎呢啲重粗重嘢，等小人为你分担啦、 你唔好啦， 等我去烟花楼啦。 捉老虎等我，你捉老虎算啦吓。好啦，本官微服出巡。 哎呀，客官几多位呀、啊？哦，四公子，哦，得得，全程三招呼啊，李公子。哎呀，哈哈老板，好耐冇见啦，几多位呀、啊？哦，漏咗西厢房包房，得得得，我全力陪来招呼何老板啊！先生，喺边位呀、啊？ 你睇唔到我同呢位老板两个人嚟饮花酒嘅咩？ 系啊，喂，佢男定女嚟噶？咁咧骑嘅个样， 我系八姑， 八姑 系， 啊，系啊，八姑啊，我哋外地经商，路过此地，特意嚟见识下你个人妖歌舞团嘅。 先生，你仲唔系人妖歌舞团？你咁嘅款， 老豆呢一带有边个唔识得我烟花楼人妖歌舞团嘅八姑啊？我八姑虽然唔系啲咩大人物，不过黑白遇到嘅人都会俾翻几分薄面我， 唔会搞事。 你如果冇乜事，请回啦。 岂有此理啊！成把声好似喉咙发炎咁啊啦！唉，你有乜理由有生意都唔做啊？柯老爷 咁啊系啦，人哋入嚟你又招呼，我伯我入嚟你又唔招呼， 大人低调啲， 睇我唔起啊！ 我就系知你哋系大人物啊，竟然咩招呼不周，有咩得罪就唔好啦，包大人。 吓、啊！你认得我？ 大人， 我今日已经微服出巡噶 啦。包大人啊，虽然你平民打扮，不过你睇下你头上个月亮，我哋平民百姓岂敢冒犯啊？ 嘿，八姑娘系嘛，唔紧要啦，你招呼我哋，静鸡鸡话你知我同包大人有公务在身吓、啊，你又识点做咯？ 哇！声低紧。 你话用翻正常声， 低调低调。 你话大人即刻安排上房俾你哋，仲叫全场最红嘅驻唱小花招呼你哋，一嚟做嘢。 系。 两位大人，你哋好。 哇！你哋冚唪唥啲声咁嘅， 系噶。 男 啊 似女，女啊似男。沙声婆啊，你 咁样 系咪蝴蝶啊？我想问，我真无，我听你把声，我想走。 大人， 门口喺边处？ 佢把声字琴鬼啊！大 人，你嚟到呢度饮花酒，又点解咁快走啊？小女子梗系要陪官人饮酒啦，嚟。小女子先饮为敬，干杯 ！Cheers！ 好酒好酒啊！小人都敬姑娘，三杯你啊！ 喂，听讲听讲，你装闲都不分你，我先系啊咩啊嘛！你企埋啦，等我同佢饮啦。啊，祝愿阿沙声婆你事事如意，早日好翻把声吓。 多谢多谢谢大人啊！大人，小女子感觉两位一表人才，上边一定是当官的，而家仲有啲咁勤俭爱民的好官，难得今晚咁高兴，不如我哋行走令啊！ 行咩话？夜晚同你行走令系嘛？我唔叻噶喎。你笑乜嘢啊？展超嚟， 你笑咩你？ 系展超在此啊！唔怕。等我嚟啊！ 好，嚟准备一二三去。 我嚟， 我做乜又笑啊？展超， 呢咁潮咁潮嘅酒令，本官都系第一次猜，一定中。两个人点解有三只沙底？四就四啦。哇！佢顶帽， 哎呀，猜得咁开心，系、哎、呀，行开啦，行开啦，系、哎、呀，唔好 唔系咁样行嘅咩？酒令大人， 大人。难得今日咁开心，不如我哋以风骚两字开头，以快活人作结，行个酒令啊！ 有趣有趣，一于咁啊！ 咁小女子献丑啦，风骚女子醉楼头，赢得两条快活人。 好， 大人咁都好，两条好好足啊！ 条字好足咩？你一条鱼定一个鱼啊？都系一条鱼噶嘛？我啊得啊得啦，饮、姑娘饮，姑娘饮， 饮杯。 大人，我谂到啊，我先啊，风骚疯癫再开风啊！ 等我嚟啦，等我嚟啦，你啲咪仲俗啦，系咪先？ 哎呀，唔系噃，呢位公子都几 creative 啊！ 哦，姑娘连翻文都识啊，大人。 当然， 好咁到我嚟演奏啦。 好嚟。 风骚风文啊，风风癫癫啊，风骚风文啊，风风癫癫，快吉快吉快吉人啊，快活快活啊，快吉人啊， 有趣有趣吓。 垃圾 吓咩话？你话我系垃圾？ 唔系，我话你出色，啲垃圾掉去旁边啊，姑娘啊，蝴蝶啊嘛，蝴蝶姑娘麻烦你。 又兜掉落你个垃圾桶后啦。 两位公子果然才情横日，今日实在系太 happy 啦。不如我哋玩数字走令啦，嚟一二三四五，得得得得啦， 好好非常好， 多啦，三十六、廿四、三十六、三十六、廿四、三十六， 咩数字嚟噶？你呢啲 不得了啊！ 大家上嚟都系开心下啫，大人识路。就罚我饮呢杯啦！ 好啊好啊，哇！你成光饮啊，唔犀利啊！ 梗系啦， 不如我哋今次系画画令咧。 画画令，大人，请恕小女子孤陋寡闻，从未听闻有画画令，愿闻其详。 好简单，我复 diagram 出嚟俾大家估下，估得唔啱，咁样嘅罚走啦吓。 咁啊，果然有趣吓。 第一幅图，你睇下。呢一幅。白白吓，知唔知啊？识唔识？唔识， 唔得，真系唔识， 真系唔识。 等我解话啦。有一位老人家拉开个寿字，呢幅系银号过年嘅年画。财神到啊！ 叻啦，叻啦，叻啦！ 嗱，呢一幅嘅图上面有一塔。旁边有一个不知是湖定是河、啊、我猜到了，大人，冇小女子，我想应该是冒犯晒咁样讲俾你听。 咩？ 呢一幅图的含义是一塔糊涂、 一个塔，冇错，加一个湖就是一塔糊涂，果然是冰雪聪明啊！诶，攞手袋啦。 啊， 唔系我讲笑啫吓，啊，本官太高兴饮多咗，酒后失言。啊，蝴蝶姑娘，咁呢一幅又系咩意思咧？ 八美图，点解会喺大人手上噶？ 姑娘果然 fantastic， 冇一幅图难到你。 少啊，且慢，呢一幅图系假嘅八美图。 吓， 何以见得啊？呢位姑娘。 真的八美图，每个女人的身上都会穿桃兜，均有蝴蝶的图案。 啊，有啊，你看下。 公子，这些不是蝴蝶，是灯蛾、啊、 姑娘果然必具慧眼、啊。 还有八位美人在左额的话均有一字。 有啊有啊，你看几大粒字，深褐色的。 嘿，公子，这粒不是字。 吓、啊，不是字是什么？ 是墨。 墨 墨。 姑娘，点解对呢幅画咁了如指掌呢？ 因为图中八美实属系同一美女。 吓、啊，唔通画中人就系蝴蝶姑娘？ 正是 啊。咁就真系奇怪奇啦！前朝我哋打道回府。 哎，大人 咩啊？ 叫咗啲酒菜未食啊，会唔会嘥咗啲啊？吓，贡糖嚟噶喎，不如食埋先扯咧。 叫佢攞个饭盒嚟打包咪得啦。恩礼，被缴。 包大人，请代小女子查过究竟，还女子清白啊。 升堂， 升堂。 阿朱咩仔，你话幅画系你嘅， 系 怀疑蝴蝶对画中所有细节了如指掌， 呢层小人唔系太清楚啊。 仲有画中八美经本官再三研究，本属一人，而且同蝴蝶姑娘都有几分相似。 唔、会啩？ 蝴蝶姑娘， 系， 请抬起你个头，等大家睇清楚你嘅五官容貌啦。 小女子不禁， 系。我叫你抬你就抬啦， 咁样烦请大人为小女子准备一盆水啦、 啊。好啦，人嚟一盆水， 全一盆水。 好，等我解咗啲头发落嚟，做一个出水芙蓉嘅效果。等大家慢慢睇下我嘅眼耳口鼻，我嘅五官啊！ 正啊！ 哇，真系好唔错，系、哎、大人，到你品评一下啦、 啊。本官流紧鼻血啊，我唔讲嘢住，我要索翻鼻血。哎呀， 大人，请过目。 果然，你就系画中人。蝴蝶姑娘到底系咩回事？快啲话俾我听。 大人， 实不相瞒，小女子并非肉身，此乃是雪狐之化身啊！ 臭狐听过啫，有雪狐嘅咩？ 有。 姑娘，你唔系人系鬼？ 大人，等小人拍下佢个后尾枕，睇下佢系人系鬼，就一拍便知系咪呃神骗鬼啊！ 姑娘，你唔好喺度妖言惑众喎！ 各位，睇住啦！ 咦，蝴蝶姑娘你喺边啊？唔见咗嘅。 系、哦，公堂之上，哎呀，有好多蝴蝶啊！ 不过有阵味啊， 好大阵狐味啊！ 实不相瞒，小女子就系狐狸化身，唔系蝴蝶。正因少女子嘅狐味较浓，所以 明啦明啦明啦，你出嚟啦，出翻嚟啦，出翻嚟啦！ 大人，原本小女子乃系山上嘅一只狐，年前被困雪山，命悬一线，幸得一书生路过相救，小女子化为人形，从此同书生长相厮守。可惜 书生高中之后攀附权贵，都由百味做行啦、 啊。喂，等我讲意思。阿猪乜仔，你点知噶？ 小人正是嗰位忘情弃爱嘅白杏郎啊！蝴蝶，对唔住啊，系我唔啱，你原谅我啦。 太迟啦，如今已经系现咗狐身，我再难跟你长相厮守。我只愿你好好做人，照顾你年迈嘅乡亲啊，唔好再呃佢啲冷气。唔系呃佢啲钱，你真送啊， 娘子！ 阿狗仔，你娘子为咗你觉悟前非，以后好好做人啊，知唔知啊？ 系， 好，推堂。 朝清风似飘流，有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像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有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了